2008人死亡。天气方面，同一道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骤雨逐渐减少，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10:30，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84点，升67点，成交额379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55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49点，跌94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583.5，升1蚊；美团314.8，升6.8；JS 环球生活22.4，升1毫。新上市的政府债券2406报103.1，阿里巴巴210.2，升3蚊；吉利汽车26.4，冇起跌；盈富基金29.28，升6仙；李宁81.7，跌3.35；友邦保险97.2，升6.5；中远海控18.74，跌1.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5，英镑10.847。瑞士法郎8.453，澳元5.885，加元6.311，新西兰元5.476，欧元9.262，每百日元对港元6.9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98。日经平均指数报28,926点，升51点。港金现价报16,48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7.81美元。卖出1,778.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跟进荃湾路啊，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日柴湾角熟食市场有交通意外，全线仍然封闭，咁都系啦，成朝嘅龙尾都系排到去丁九，咁而家咧仍然系影响到大榄隧道落翻屯门公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咧过晒收费广场喺八乡路对出噶，咁而家受影响巴士路线都系要改道行驶啦，咁揸车朋友咧如果想改路嘅话咧，青山公路咧就几好噶，咁只系出九龙方向咧丽城花园嗰一段咧就非常挤塞啊。青山公路出九龙丽城花园嗰段挤塞，咁另外丁九桥出九龙咧都可以改行嘅，咁而家只系车多会慢少少嘅啫。另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咁头先近住黄大仙中心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在港岛方面，渣华道去柴湾方向近住糖水道有爆水管，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油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就挤塞，龙尾在窝打老道。在新界荃湾的沙咀道去回荃景围方向近住白田坝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大河道啦。另外荃湾路入屯门方向落返去大涌道回旋处挤塞，车龙排到去晋升工厂大厦对出。咁而家大涌道啦，去返愉景新城方向都系挤塞，车龙排返去丽城花园啦，同埋湾景花园对出㗎。咁揸车朋友留意啦，荃湾嘅愉景新城一带啊、沙咀道啊嗰度呢都系比较挤塞㗎。另外象鼻山路落返荃景围，龙尾就喺象山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定富街旺角。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都要量力而为，保持安全车速，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仲有唔好左穿右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e see you.

洗脑场，企起身。 咩事啊，老师？ 我就未合眼瞓啊！ 我冇合眼瞓、啊，我头先眯埋我谂嘢啫。 谂嘢啊嘛，好，我问你一个问题：有一只狗，一只猫，一只老鼠，佢哋要搭船过河。狗会咬只猫，猫又会咬只老鼠。请问瞓几多次先可以全部过晒河，冇人受伤咧？ 一车， 点解？ 因为只要开住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俾佢哋听，佢哋就会咬对方啦。 梁继昌、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呀！ 好，翻嚟我哋节目啦。首先我今日天气先啦，呢几日咧个天气都系不稳定的吓，雷暴警告仍有嘅时间，到今日11:45嘅。星期四天气会点咧？就系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埋有狂风嘅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数天，骤雨逐渐减少啊。呢个周末期间咧，短暂时间有少少阳光晒一晒先啦，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啊。 好，咁啊，翻嚟我哋嘅节目啦吓，咁啊，请大家咧好好保重。好，咁啊，当然咧，我哋今日仍然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环节啦。冇错啦，咁啊，喺第一个钟头嘅话咧，都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喺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咧，我哋一啲嘅感受，我哋一啲嘅感觉，或者系发生喺我哋身上面嘅一啲不可告人嘅秘密。 冇错啦，首先咧，今日我想咧，即系讲一个关于我自己嘅少少秘密。其实呢个秘密咧，即系作为咩秘密嘅，就系发生喺我身上一啲嘢啦咁样。我怀疑咧，嗱，首先有一句说话叫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都撑。我咧就上几个礼拜，因为我哋一早写咗成个月嘅剧本啦。咁我睇咗一个剧本咧，就 阿马咯。有啲人唔系噶。 我边个咧吓？啊， 我走咗啦。 我谂唔起，有个人咧踢都唔喐噶，嗬， 系 踢都唔喐， 一路喺度讲紧系。 不过边个咧？ 都唔交。 又话交剧本，交唔系开会中，今晚交，今日冇出现。 系啊， 听日问佢，哦，系唔记得咗添。 点解你哋咁记仇嘅？ 唔系记仇， 我哋要向前望啊嘛。 哦，系咪啊？好似以往啲嘢，你就完全唔理噶啦。 阿马老师啊， 咁你阿妈你都唔记得啦。 马老师，你知唔知啊？李丽蓉，佢只能向前望。佢唔能够向下望，你知唔知啊？头先咧讲开又讲咧，我见到佢条皮带同我屋企，咦，我都有呢个皮带，我就话，咦， 我条皮带同你一样、啊。 嗯， 边条啊？佢望唔到，佢拎开个肚腩，佢拎开个肚 腩唔到， 跟住佢就话：我呢条咁样样。 佢要拎开咪 啊？系啊， 拨开个肚腩， 拨开个 肚腩，睇唔到我就 佢要拨开嗰个肚腩嗰嚿肉先睇到。哦，呢条咁样。好啦，咁啊讲咧，我早几日咧睇过阿马老师写个剧本，因为之前写咗噶啦，咁、样，但我哋唔播住咁样，一路 hold hold， 因为我哋希望成个礼拜剧咧又有唔同嘅剧种啦。 冇错， 嗰个剧咧就系讲。阿兹海默系冇错啊， 阿兹海默 类似啦，即系善忘啦，系啊嗰啲咁啦。咁我琴晚咧就发咗个梦， 福建嚟， 就系类似你讲嗰啲啦。咁咧我就发梦咧，自己搬咗一个新嘅地方。 哦， 好啦，咁样咁就咦串下门啦，再串门，即系同人啲邻居咧去打下招呼啦，咁样。咁啊，隔篱个邻居打开咗道门， 男定女啊？ 嗱，呢个真系好特别。我好耐冇见过呢个朋友噶啦，哎黎瑞恩咁样 话，即系 我见到黎瑞恩，黎瑞恩喺里边，咁啊仲有个女人咪倾紧偈，咁喂 ，hello 咁样，喂你搬咗嚟啊？系啊，咁样，咁啊入去坐啦，咁样啊，但系佢哋一路咧，啲眼神好奇怪，我就谂啦，其实佢咪唔记得我系边个咧，咁样，即系佢系咪只系 入俾你入去， 求其 啲 系啊，只系应一应你，但系其实佢心谂呢个男人边个？即系我喺度估啊，我唔知啊。好啦，咁啊倾倾无谓嘢啦，咁啊走啦，咁样，砰，闩翻道门。我突然间发现，咦？原来我冇着裤喎， 咁正，唔怪之人哋望你 系啦，原来怪都知佢望个眼神咁奇怪， 即系正常嗰啲人会哇， 唔系 呢一个， 唔系完全冇，唔系完全冇，即系只系着内裤，即系冇着长裤。我心谂，哇，点解会咁冇记性嘅？裤都唔着走出街嘅，咁样好惊咯。咁嗱，如果俾你，你第一样嘢系咩？梗系翻屋企啦。 嗯，梗系啦， 边度都唔好去先啦。 你去咗隔篱串门子啫嘛， 系啦， 再隔篱着翻条裙咯。 原来我冇着。好啦，翻屋企，哎呀，第二日唔记得嘢嚟， 唔记得锁匙， 系啦，原来我冇带门匙，死啦，好惊啦，猛抄猛抄，趁冇人哋发现我咁啊抄啦。 你去边度抄呢？呢条内裤 袋啊，我冇着裤啫，但我孭住个袋，我谂住翻工嘅，系啊，谂住翻工嘅，抄到一把类似系啲唔知铰剪定系咩，即系 尖嘅 嘢啦，咁我就开。屋企道门一开，开到，哇正啊！原来呢啲锁咁渣嘅，入到去咁陌生嘅，死啦！ 又见到黎瑞恩， 呢度唔系我屋企， 又见到黎瑞恩， 又唔系啊， 见到罗文庄， 冇人喺度，但系唔系我屋企啊！死啦！我入错咗添，于是我又去另外隔篱嗰个门啦，再开啦，我入咗几间。都唔系我屋企嘅，咁跟住我就 惊噶咯， 好惊啦！我原来我最后我发现，我根本唔记得边个先系我屋企。 嗯，因为你新搬去噶嘛个地方， 咁点算咧？咁跟住就吓醒咗啦。 哦，咁其实咧有得解嘅， 我 系咩？ 系啊， 周公解梦， 周公 解 梦 有得解。 但系其实我讲紧嘅，我就系呢一个嘅弗洛伊德嘅解梦。其实如果大家就系有留意嘅话，其实弗洛伊德已经写过有一本书，系1899年嘅时候写噶啦。咁啊叫做梦的解释，系啦。咁其实呢一本嘢咧，其实都系讲紧嘅就系我哋嘅梦，其实同我哋嘅潜意识，或者系最近发生喺你自己身边嘅，你曾经谂过嘅嘢，又或者系出现喺你自己嘅脑里面嗰啲人嘅系有关嘅。 我想噶，所以我咪搵我 黎瑞恩，点解你会记得咧？因为你最近我哋先至谂住搵佢同佢做一个电话访问啊嘛，你记唔记得？所以就你一讲我黎瑞恩，我已经知道就系其实唔使担心。 善忘症就因为马老师个剧本， 善忘症就因为你追佢嘅剧本追到你已经好猛你真系边一样嘢摆在个枕头？你明白吗？唔猛咩？你 feel 唔到我哋大家之间嘅焦虑咩？ 唔系啊， 有怨气。 其实咧，我哋讲埋 making off 啦。其实咧，喺追过阿兹海默症之前，佢交咗个剧本，我哋等咗好耐。 喂， 但系嗰个剧本咧。我哋睇完之后话，咦，幼稚园学生都应该写得好过佢。 系啊，系，即系嗰个就系不能够系可以讲系你嘅水准之下能够系出自你 嘅，系不能系不能够系一个人嘅水准啊。 同埋仲要俾我踢爆，我觉得嗰个系一个旧嘅剧本， 唔系新嘅， 冇可能 新嘅。 我做过， 冇 你之前嗰个三个朋友重逢嗰个， 唔系 真系 真系， 应该就系有四个剧本捞埋一齐嘅， 唔系， 所以你就当系一个新嘅剧本。 其实咧， 我当众审佢而家。 唔系，我想讲两样嘢。第一， 喺某年某月某日咧，我又第一次做同你两位做电台节目啦、 嗯。 我又系阿梁翁叫我写个剧本。 系 梁翁好似瞓喺度唔喐得咁 啊！ 你可唔可以叫佢梁生啲？ 系已故已故嘅梁翁系嘛？ 好似 系 嗰间个唔喐得嘅。 有间纪念学校。 佢又系叫我写剧本，我又系都系好懒嘅嗰阵时。 唔系啊，你唔系嗰阵时啊，你不嬲都系。 我记得两点钟做节目啦，咁啊点零钟。我仲喺四楼嗰个餐厅嗰度咧，写，俾阿梁生撞到。你我唔知佢记唔记得。第一集第一个节目，跟住做下一半，佢发脾气，佢话佢睇唔到嗰啲字，唔做啦，劈。叫我自己做。 咁呢个嘢都系不嬲佢嘅作风。 嗱，你例如公平啲咁讲，因为咧， 次第一个剧本都俾人踢翻出嚟。 我哋啲广播剧系全部现场直播，悲欢离合、开心笑、搞笑乜嘢都好啦吓，都系现场做。咁但系我拎起佢嘅剧本，当日要做噶咯，我完全睇唔到佢写乜，好似鬼画符咁样。阿钟馗 Mr. 钟 出现啦，系咪？有青光眼嘅个啊嘛。 Mr. 钟嚟咗，喂，你个现场做，我咪好核突，讲到叽叽格格，你就得啫。 其实亦都好唔尊重我哋，即系作为系嘛做广播。我嘅一啲朋友啊，你知唔知噶？ 我知 道，系啊，你撩到啲字根本人哋睇唔到嘅话咧，哇！喺我以前服务过有一个电台嘅话，系会俾一个老前辈闹嘅。真是，因为我试过有一次咧，就系做一个朝头早嘅节目啦。咁跟住咧就有一位真系已经已故嘅，嗰个系黄沾先生，同我一齐做节目。咁跟住就有一个 PA 咧新嚟嘅，佢咧就有时会我哋譬如要揾资料啊咁样啦。咁嗰阵时候又未有好似而家咁又咪有电脑啊，又有 PDF 档啊，又可以打啲字出嚟。佢唯有就要好快喺个电脑度或者去抄啲嘢咧，就写一啲纸俾我哋就怼俾我哋。跟住咧我系见到啊，就系阿黄沾先生睇住佢嗰啲字。跟住咧就完全唔知佢写乜嘢， 发脾气啦， 揦埋一扎之后咧就掟咗落地下啦。咁跟住咧我知道，哇！一阵间你一定系有嘢受啊。出到去嘅时候嘅话咧，咁当然啦，我哋冇人能够可以完全咁演绎翻嘅就系黄沾先生点样闹呢个 PA， 佢就 系 全部粗口，好流利咁样去到话俾佢知，但系个重点系话。作為我哋嘅做我哋嘅電台嘅節目主持人嘅話，其實實際上咧，一啲字啊寫到係人哋能夠了解同埋知道嘅話，呢個係一個基本。 嗯，同埋因為 基本， 你冇時間俾佢去慢慢， 因為如果 消化， 你攞一段嘢落嚟嘅話，我係完全係睇唔到嘅話，其實基本上嘅就係呢啲係好低級嘅錯誤。 同埋你會令到嗰個主持人好出醜。 冇錯啊。咁同埋一樣嘢嘅就係話，即係其實呢個係基本嘅工作，你都做唔好啊！ 教訓緊你而家， 我知， 唔 係係 真事， 係 真事。 我 覺得係好啱，我哋冇人可以夠諗出聲，亦都喺呢件事當中，我覺得嘅就係，即係前輩即是前輩，佢講嘅嘢係真係金科玉律。 所以我真係改咗，我今次係用電腦打， 因為有啲 但係就好遲交咯。咁呢一樣嘢都唔係咁好嘅咯。 任何行業都好， 又係第一集你就踢翻出嚟， 總會有啲叫基本功嘅三個字， 基本 功，即係無論你。而家新嘅方法啊，新嘅科技啊，新嘅態度啊，文化乜都好啦，有啲基本功啊，永遠都要存在。 系啊， 呢個 基礎嚟啊嘛，呢樣嘢係嚇。 好啦，阿 細 佬， 講 開咩㗎？講開夢， 講開你個夢 。 你 話 講 咧， 佛洛 伊德 啊嘛， 係啦，佛洛伊德佢嘅解夢嘅話，其實咧就係有一啲嘅唔同嘅形象，或者係你夢見嘅嘢係有意思嘅。你知唔知頭先亦都有講緊裸體？当你发觉你自己有冇试过白梦 嘅 时候，自己系冇着衫啊， 真系有 料到，或者系啊， 分析晒 我 梦。我 唔系，因为头先你有讲话你要讲梦呢一样嘢，我咪搵啲资料咯。 但你咁快可以搵到裸体代表咩咁？ 因为我发觉啊嘛。 哦 ，OK OK。 我发觉我自己裸体啊嘛，我个梦系点样嘅咧？ 你系咪全裸嗱？ 我 净系有，我 系全裸， 我系着住内裤，但系我冇着长裤，但系喺我。在公众地方一样咁难堪嘅就，即系其实一样咁难堪。 系啊，但系你好惊噶嘛？你系突然之间发觉你自己嘅就系剩翻条内裤嘛？ 系啊。 我嗰次系点样咧？我个梦咧就系发梦，我自己咧就去搭火车，但系竟然突然之间就发觉所有嘅人都望住我，点解咧？我再望一望，我自己冇着衫冇着裤。 哦，你都系公众地方。 系公众地方，好惊。咁跟住咧，系啦，好大压力。咁跟住我就匿埋咗喺个月台有某个地方嘅时候咧，跟住你见我撞咗边个咧？我撞到黄日华。 嗱，咁点解你又会撞到黄日华？ 因为我之前我谂过佢，咁咧就喺嗰个月台嗰个位置喺度撞到黄日华，佢同样同我一样，佢都系裸体。咁跟住我就 咦，你 见过 黄日华嘅裸体？ 冇错，喺梦里面 影低佢。 其实我想见到真人，但我系见到个梦里面佢嘅裸体。咁跟住佢同我讲，我同佢讲，我好惊，我冇着衫。佢话我同你都系一样。咁跟住我就话，不如咁样啦，我哋大家揽埋一齐啦，等大家 哇， 边啲人睇唔到我哋。 真係一個咁樣嘅夢。咁跟住就大家都好驚，好驚，好驚。咁我又即係你嘅夢當中，你自己亦都諗到嘢噶嘛？你覺唔覺得啊？其實你心裏面話，其實咁樣同佢做唔係好啱啊，即係呢件事唔係好啱嘅。咁 道德上， 道德上面唔係好正確。咁跟住咧，你就係好好驚，覺得噗一聲咁，跟住就有人埋嚟裝我哋，好驚之下醒咗。我好記得噶，我即刻就究竟有啲咩嘅嘢係想話俾我知啦？代表啲咩嘢咧？裸體其實就係代表住你有一啲好不可告人嘅秘密，又或者就係有一啲嘢你隱藏住喺你嘅心裏面好耐、好辛苦， 講唔到俾人聽。 你好想將佢 reveal 出嚟， 即係 好想將佢攞出嚟， 好準 是是 準過你個心理測驗。准我你个人个心理测验， 我真系有做。 我以为真系真系有啲嘢摆心里边，一路想话俾人听。 系啊， 嗱，仲有我问咗 Mr. 周阿周公解梦啦。 嗯， 佢话如果梦见入错门口咧，代表咩咧？就系心情唔太安宁嘅一日。 是， 容易因为一啲事情无法按原定计划进行咧，即系你 predict 唔到嘅咧，你就 控制 唔 到 啊，系 啊，就喺你个梦里面嗰度反映出嚟。 系啦，佢话最好如果你维持你嘅现状咧，就好啲啦。 嗯，哇，好啦，关于梦境仲好多好精彩嘅嘢啦，可以一咁啊，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同埋解释下，唔知大家亦都冇发过啲咩特别嘅梦。咁啱，如果都系有类似嘅咧，咁更加要听听啦，好冇？好，十点半。先听呢个风骚快活人，先听听十点半嘅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名在机场任职地勤的27岁男子初步确诊新型肺炎，涉及 L452R 变异病毒株，当局将他居住的大埔运头塘村运亨楼列为受限区域，纳入强制检测，没有发现其他确诊个案。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患者会接触货机和入境旅客，毫无疑问是输入相关的个案。由于 L452R 变异病毒株潜伏期中位数是两日到四日，他认为应该要加密强检次数，避免走漏个案到社区。对于政府今日起放宽社交距离措施，梁子超说疫苗对变种病毒保护力较低，本港不但不检讨外防输入政策，更加对接种疫苗的人放宽检疫要求，如果措施在暑假时候继续，一定会惠祸无穷。苹果日报今日出版最后一日实体报纸，朝早在太子和旺角一带，不少市民到报摊购买，有人一次过买100份。有购买的市民认为，苹果日报的结束代表今日的香港已经不再是往日的香港，希望他朝一日苹果日报可以再印刷出版。有市民認為事件反映言論自由被收緊。有餐廳負責人在旺角買了100份《蘋果日報》，將會派給未能夠購買的顧客，形容今日是歷史終結、悲傷的日子。有市民受訪的時候一時感觸，認為《蘋果日報》有為市民講真說話。有小學生就說知道今日是《蘋果日報》最後一日出版，因此特意購買作紀念。《蘋果日報》今日出版最後一日的實體報紙，全港報販大聯盟主席廖社清說，對報販業來說是損失，因為少一份報紙意味少一份收入。蘋果平均每日銷售量大約10萬份，預計在停刊之後銷量不會轉移至其他報紙，對報販的收入有打擊，形容是雪上加霜。《蘋果日報》創刊初期曾經掀起減價戰，每份賣2元。廖社清在本台節目說，做法當時引起爭議，難聽地說是以本傷人，但蘋果又向報販補貼零售價差額，報販因此亦都無話可說。日本出現手中懷疑接種莫德納疫苗之後死亡的個案，一個94歲男人打針之後出現蜘蛛網膜下腔出血，屬於急性出血性中風，同疫苗的因果關係有待確認。日本傳媒報道，厚生勞動省昨日召開專家會議，會上報告接種疫苗後的副作用個案， 當地截至今個月13日，一共接種大約44萬劑莫德納疫苗，冇嚴重過敏反應病例。另外，日本共接種2324萬劑輝瑞疫苗，累計出現355宗死亡報告，其中78宗同疫苗嘅關係喺度判斷緊，其他都係無法判斷或者冇關係。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骤雨逐渐减少，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1:45。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11点，升94点，成交额523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6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78点，跌68点。部分活跃港股，美团315.4。升7.4，腾讯控股583元，升5毫。新上市嘅政府新一批通胀挂钩债券系报103.1。JS 环球生活21.7，跌6毫。阿里巴巴210.6，升3.4。盈富基金29.3，升8仙。吉利汽车26.6，升2毫。友邦保险96.95，升4毫。李宁82.55，跌2.5。中远海控18.7，跌1.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5，日元111.06，瑞士法郎0.92，加元1.23，人民币6.479，英镑对美元1.396，欧元对美元1.193，澳元对美元0.758，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日经平均指数报28,920点，升45点。港金现价报16,48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4.98美元，卖出1,775.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继续同你讲，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柴湾角熟食市场嘅交通意外仲系未清理好嘅，咁而家全线仍然需要封闭，咁一带咧非常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丁九，咁大榄隧道落翻去屯门公路咧，亦都挤塞，排到去百香路对出，咁受影响嘅九巴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咁另外啦，荃湾区一带嘅道路咧都系挤塞嘅，包括就系沙咀道去荃景围方向，跟住白田坝街嗰段挤塞，车龙排到去众安街，咁大河道北咧亦都挤塞，车龙就去到全锦交汇处对出。咁另外咧，荃湾嘅海兴路、海安路啦，同埋青山公路嘅荃湾段去翻大涌道都系挤塞。咁海安路同埋青山公路嘅车龙排到去丽城花园对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翻去大涌道回旋处咧都受到影响，车龙去到骏星工厂大厦噶。重复多次咧，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柴湾角熟食市场有交通意外，咁全线需要封闭，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丁九，咁大榄隧道落翻去屯门公路亦都挤塞，车龙去到八乡路对出。咁荃湾一带咧交通都系繁忙啦，包括就系沙咀道去荃景围方向近住白田坝街一段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众安街同埋大河道北咧就近住荃锦交汇处。咁荃湾嘅海兴路、海安路同埋青山公路荃湾段咧去翻大涌道都系挤塞，咁车龙去到丽城花园，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去大涌道回旋处亦都受影响，车龙去到骏星工厂大厦对出。咁揸车嘅朋友咧，睇下可唔可以改路行驶啦。咁另外咧，受影响嗰啲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啦，车龙就长啲，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 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屈地街；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咁喺北角嘅渣华道咧就爆水管，去柴湾方向近住糖水道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咁影响到咧渣华道去柴湾，近住糖水道呢一段咧车多少少。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道定富街方向旺角。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淘汰欧盟四期柴油商业车辆嘅特惠资助计划已经开始咗啦，快啲去运输署申请，越早申请资助额就越高。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 哇 ，Lua 呢段片咧，啲翻译咁奇怪嘅，有啲乱码喺度。 诶，俾少少时间佢啦。呢、這个视频平台啊，啱啱先开始有呢一个自动翻译啊嘛。你知噶啦，我哋中文同英文咧，啲文法上可能有少少唔同。 但佢句子好简单咋 ，Charles is handsome 都译唔到。 咁佢讲事实啫。 星期六早上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阿志， 知识会者。 大厦早排收到法定命令要维修排水渠，咪要使好多钱。 申请政府同市建局嘅楼宇排水系统维修资助计划啦。楼龄四十年或以上嘅合资格楼宇可以得到维修工程资助，最高可达八成噶。首阶段申请已经推出，系专俾收到相关法定命令而又未遵办嘅楼宇业主噶。 等我即刻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了解多啲先。 爸爸爸爸，如无空日照耀，你又怎么了？ 哦，如果个太阳唔照我哋呢，你一定会觉得好惊奇啦。咁只要开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听每朝早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无论有太阳冇太阳，都系一样咁开心噶。嗱，一路听就一路亲亲爹哋咯噃，要热烈地亲亲爹哋，宝宝，现在就亲亲爹哋，你识唔识爹哋啊？现在就亲亲爹哋，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系啦，咁啊，头先我哋翻嚟嘅咧，有讲到嘅就系有关于发梦啦。咁其实咧，即系古今中外，其实基本上对于梦呢样嘢都系感到非常之冇解释，但系又每一个人都会见到嘅。 好想知， 所以其实我头先有介绍咗嘅就系弗洛伊德嘅啦，系咪梦的解释啦？你咧就讲紧就系周公解梦啦。 Mr. 周 系啦，亦都可以就将呢两样嘢夹埋之后咧，就可以解释到嘅就系 Michael 佢琴日发到嘅就系见到黎瑞恩嘅一个梦， 有啲心结， 有啲心结喺里面， 有啲心结 啊，系嘛，舒唔舒服啲啊？ 同埋咧有一个咧嗱，你头先。咪分析好多唔同嘅 situation 嘅，但 系 有一个我哋叫咩，即系一般嘅讲法啦，即系唔系话咩飞天啊，唔知系见到边，唔系，而系话咧嗱呢一个咧，我唔知道你同唔同意或者有冇听过啦，就话梦境同现实啱啱相反嘅， 冇错， 梦境里边唔好嘅，譬如你见到有个亲人死咗啊，你自己唔知点样啊，咁你现实生活咧，通常就会有啲好啲嘅事情发生，啱啱相反，如果你梦境发大达啊，又升职咧，咁唔恭喜啦，我哋有冇听过呢个讲法？ 又唔係一定係opposite 咯，唔一定係opposite。 OK OK。 係啊，因為其實講緊喺心理學嘅角度，亦都有講過有關於夢嘅嘢嘅。其實夢咧係啲咩嚟嘅咧？每一日你瞓覺嘅時候咧，係將你自己每一日發生嘅嘢嘅話，嚟一個梳理。係啦，係啲信息咧，佢幫你咧就係整翻梳理翻順翻少少，以及咧就係一種叫做係慾望嘅滿足。喺人嘅生活裡面嘅話，你有好多嘢你係做唔到，有好多嘢你又得唔到，咁所以咧你就會喺個夢裡面嘅話咧就。亂咁嚟，你冇發覺咁即係有時你喺個夢裡面發生啲嘢， 係 你自己想實現嘅嘢嚟噶。 你自己就用個夢嚟幫自己實現， 係一種慾望嘅滿足嚟嘅。因為你嘅現實生活之中嘅話，無法實現嘅嘢嘅話，佢就喺呢一度幫你做。同埋嘅就係整理你每一日要發生嘅一啲事嘅一個整理信息嘅一個過程嚟嘅。 我最記得咧，好多年之前咧，有個又係一個好特別嘅夢喎。咁嗰一晚咧，臨瞓前咧，我就好痛啊，個頭好痛。咁當時咧，我就諗，哎呀，算啦，都瞓啦。瞓着咪唔痛咯，即系当时我咁谂啦。但系其实系带住一个好痛楚嘅状态瞓嘅。 好啦，瞓，哎，突然间见到咧，我好多年前嘅一个女朋友啦，喺梦里边出现。 边一个啊？ 叫 你识咩？系咪两个字啊？ 呢个唔系重点，呢个唔系重点。 有啲三个字， 有啲四个字。 三个字嘅好多。 四个字嗰个叫一个女仔啊嘛。 两个，两个。 好啦，咁嗰个前度女朋友咧，阿成佢好乞人憎，要攞棍啊！ 喂，等阵， 成哥笑啊 ，Michael。你话前度啫，其实人哋认唔认噶？你唔好真系自作多情。 喂 ，Rubbish Association 会长，可唔可以俾我讲埋先啊？你都令到大家听嗰啲都唔记得我想讲嘅。 Okay, 不过梦，我头好痛，好痛个头。OK， 咁啊，戴住个头痛瞓啦。但系瞓，咁见到我女朋友咧， 前度， 唔好强调呢样嘢啦。 你自己讲嘅， 我冇强调啊。 我即系你而家都有女朋友嘅。 咁咧，我相信佢而家应该系成个脑都系嗰个女人嗰个样。 咁咧，佢就俾咗一粒头痛药我食，俾杯水我喺梦里边。咁、 啊、 跟住我就感觉到，因为嗰种痛咧系我虽然瞓着，你仍然 feel 到啊。 系啊， 咁但 系 就 咪一下一下嗰啲痛。 系啊，你唔试过嗰啲咁剧烈嘅头痛 啊？痛啊！ 嗬， 系啊，头痛有好多种嘅， 系啊， 即系有嘢坑你个头啊，又或者你胀痛啊。 我怀疑孙悟空个金刚箍咧，就系嗰种 feel， 即系箍。箍一粒一粒咁样，咁我食咗佢粒头痛药咧，就慢慢你感觉有一阵凉意喺个头一路降落去，咁就瞓，即系瞓得好好啦，都发觉咁啊嘛。 哦，有得解噶， 又有得解。 系啊，其实就系你而家嘅婚姻应该唔系好开心。 你作嘅，你作嘅，你作嘅。 所以你仲系好挂住之前嘅女朋友嘅温柔。 仲有而家嘅 做朋友，你咁样， 而家目前嗰个咧， 兜把刀 抽 落嚟啊！ 好头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唔系，我想问下， 啱唔啱啊？ 佢嗰粒药丸系攞手俾你啊，定向佢摆佢自己条脷喺度俾你？ 你继续讲 细节，唔好再讲啦。 你继续讲。 李体源，你含得比较多。好啦，嗱，其实头先我哋有讲到啦，就系其实有好多梦咧，就系经常耐唔耐你会发到嘅，系咪？但系譬如话有冇发觉嘅就系你个梦系有血啊，里面 有 血。 呢个真系冇。 点样都得嘅，譬如可能系真系见到有啲嘅 自己度啊， 仇杀嘅事件，你见到成地都系血又得，又或者可能嘅就系你发觉自己受伤见到血又得，有冇见过？ 有， 成哥有冇见过？喺梦里，我冇见过，唔通唔关痛唔痛事。总之就喺梦里面你见到。 咁系好定唔好咧？ 系好事嚟噶，因为我试过有一次我发咗一个梦，咁就好得人惊，就无端端咧去参加咗一个嘉年华会，参加下无端端你就见到咧喺远嘅地方就见到有一啲人受杀事件，哇！咁就你咪好惊啊， 走啦， 跑啦，系咪？去到边度嘅话咧，都会啲人咧就追埋你，即系譬如我入到 A 房，佢哋又追埋你，咁你又走跑咗去 B 房，我佢又 又斩， 遍地都系血。咁跟住咧就惊到咧，你去到一个位置嘅时候咧，去到嗰间房咧，已经见到佢哋冲埋嚟啦，系咪？既就嚟可能殃及池鱼啦，卜一声就醒咗。当然你会好惊啦，你发觉咁嘅梦，无端端嘅喎，无厘啦叉嘅喎，亦都冇谂过呢啲咁嘅嘢，之前亦都冇睇过啲江湖受晒嘅电影嘅喎，点解会发啲咁嘅梦咧？跟住我就讲咗俾我个朋友听，佢就话系一件好事嚟嘅。我话点解咧？佢就话如果你见到喺梦里面嘅血。不论是什么情况之下你见到的呢即是说你未来会有 有一大个财富、即是可能有人找你做事、你即将会有一个、突然而来的一些钱 一些 额外的钱来你那里。 那那次 是不是我果然是之后的话我接了一个 job, 那个 job 很大嚿钱。 哇 Star shining bright above you Night breezes seem to whisper, I love you. Birds singing in the sycamore tre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Say nighty night and kiss me. Just hold me tight and tell me you'll miss me. While I'm alone.Can b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Stars fading, but I linger on, dear. Still craving your kiss. I'm longing to linger till dawn, dear. Just saying this, sweet dream.Till sunbeams find you, sweet dreams. that leave all worries behind you. But in your dreams, whatever they b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Ba ba ba. Sunbeams find you, sweet dreams that leave all worries far behind you. But in your dreams, whatever they b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Ba da da da da da. 听紧温廿六度，相对湿度90%。听紧系风骚快活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爱情惨黄又出嚟俾人 hurt 啦。 始终必须接受，未到我便未到我，信彩蛋最美海，再拼命爱别人，到别人也推开，试过还是精彩。先天不足，努力地灌溉，落力灌溉。少参加比赛，无权利要别人爱，能维护我的所爱。 延续我不如呢一种爱情下巴嘅形象，推出佢第二首嘅作品。连阿 Mike 咧自己都话自己系受伤界 KOL 啊！除咗俾人 hurt 之外，上一个 MV 俾人打伤啦，今次嘅 MV 就要俾车撞伤。 小幸福等得再来，很愿意笑着期待。来的市内，神都喜欢怪胎。 作曲监制 Eric Kwok， 填词林若玲，编曲张子坚 ，Eric Kwok 今日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8位，曾比特《我不是丘比特》。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 风骚范围咧，除咗我哋三个之外咧，我哋落唔落啲嘉宾咧会出现嘅，咁啊预告一下啦。今日嘅十一点半咧，我哋有一个环节咧，系关于咧，如果大家香港啊有一样嘢，好多人都会有做嘅就系叫养宠物，无论系香港嘅宠物咧都几多样化嘅。如果大家即系有留意一下，因为宠物嘅资讯啦，最主流嘅当然系狗啊、猫啊、鱼啊，甚至系龟啦吓。咁啊更加比较少你啊系啊小乌龟啊少啲嘅，不过都有人养嘅，就可能系啲爬虫类啊，譬如话啲蜥蜴啊、蛇啊。蜘蛛啊等等咧，再另类啲嘅，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咧，就会有啲人养一啲叫做小物啊，物代鹅啊，即系有啲类似松鼠仔咁样嘅嘢啦。刺猬都系其中之一嘅。 刺猬好有一轮好兴啊。 系啊系啊，冇错。佢都仲有少少。 Michael 都养过啦。 我都养过，我都养过。不过亦都 有养过。 我咩未养过？我狐狸精未养过。 系咩？ 系咩？ 不过咧就想讲 狐狸精养。 有啲嘅宠物咧就可能养之前啦，第一。 尤其是啲另類啲嗰啲啦。第一你要問咗法律上得唔得啦，因為有啲舉個例子，球網一種網成我都養過嘅，係要攞 permit 嘅，即係攞個牌嘅，係啦係啦，咁我都有攞嘅。咁對於你話啦，我唔攞咁冇人知咯，咁你真係可以咁講嘅。但係等於你即係話你過紅燈冇人睇你冇所謂咯咁樣。但係有啲嘢係當你攞咗你會啲暗心安啲咯咁樣。咁另外就有啲基本上唔應該喺人類嘅社會共存嘅，因為佢會第一佢未必適合住喺個屋企。喺里边咯，佢适合住喺森林。如果你夹硬要将佢带入一个人住嘅地方咧，其实对大家都唔系咁好。 有人养过鳄鱼啊？如果唔系点会有贝贝啊？ 系啦， 养到好大条啫，跟住放咗去湿地公园。 我真系有个朋友试过养狐狸啊， 精 狐狸冇精啫，佢冇精嘅。但系咧，原来真系有阵味嘅，即系所谓 嗱，其实所有动物都有味嘅，所有动物 都有味， 人都有味嘅。 咁因为佢特别浓嘅，同埋佢嗰只狐咧，即系狐狸咧，系细细只，其实好似只狗咁样样。但系咧，即系养嘅时候咧，其实真系几得意。 佢仲有冇养啊？ 吓， 佢仲有冇养？ 冇啦，后来唔得嘅，即系原来发觉嗰啲动物咧系唔系圈养嘅动物， 佢唔适合喺人类嘅社会生活。 系啊系啊， 你夹硬咧，佢又辛苦，你又辛苦。 系啊， 即系等于你一个细嘅屋，其实都唔系好适合养啲太大只。 我正系想讲呢一样嘢，系啊，我都会觉得就系其实佢哋应该有一个佢哋能够活动到嘅范围，你能够提供到嘅话咧，先至会大家先开心。 爱情都唔可以勉强啦，系咪先？ 佢今日讲呢啲嘢， 我都觉得佢今日唔知做乜嘢。 同只狐狸有。 所以咧，我哋今日十一点半每一个环节 都会同大家讲讲有关于嘅就系即系一啲 宠物嘅嘢啦， 宠物嘅嘢啦。咁我哋会有一位嘅专家系啦，会透过个电话同我哋讲一讲嘅。咁我哋嘅环节嘅名字就叫做做只猫，做只狗，不做主人。 OK， 佢就系我哋嘅。其实风骚范围好耐以前咧，佢都有做嘉宾主持嘅，即系帮我哋讲到。系啊系啊，佢就叫 我同佢倾过偈嘅。 系咩 ？Doctor Eric， 耶！ 系啊，好啦，来自澳洲咁 啊。好啊，一位兽医嘅哥哥仔，一阵间会同你倾一倾。咁至于我哋今日嗰个话题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就系如果你屋企有小朋友，系嘛，我哋应该系会养啲乜嘢类型嘅猫，或者 会方便啲咧， 好啲咧，或者系一啲宠物嘅话会比较好啲。 例如咧，嗰阵时听过，我而家唔记得边种啦吓，但系话有一种狗种咧，即系。点讲？狗嘅 species 咧系比较恶啦，同埋佢系 唔亲人嘅， 唔亲人嘅，尤其是对 B B 或者细路仔咧会有少少危险啦，发生过噶啦，即系袭击小朋友。 咁所以大家就要留意一下啦。OK， 好， 翻翻嚟我哋话题啦。头先讲到咧梦境， 梦境咁其实就动物都会发梦噶噃， 真系。 你有冇留意啊？ 我有留意，我有留意。老师啊，我想话俾你听咧，我只狗成日发开口梦噶，你会听到佢咧有啲呜呜 呜。喂我，喂我。好痛啊！ 系啊， 好似发 口梦嘅会， 系咪闹你？ 佢点？佢开口梦，佢讲咩咧？你点解会觉得佢开口梦咧？即系佢会 有 声， 嗯嗯， 佢会吠，系系系， 唔系 exactly 吠 啊 吓，即系细声嘅，即系要控埋啲香港有啲一啲杂声咯。 有系啊！我只爱因斯坦都有，我只猫有啊。佢会你有冇留意嘅就系佢瞓瞓下觉就无端端只脚会硬，即系啲手会跌，好似有啲跌 可能佢喺梦里边追紧只老鼠， 一定系。所以我好想知道嘅就系究竟佢哋嘅梦其实话好闷噶，尤其是只猫，你每一日瞓18个钟，每一日起身就 系 洗手膏同埋食嘢，你有咩嘢会发生咧？ 点解佢咁容易瞓得着嘅？佢瞓咁多钟，仲咁容易入睡。我瞓咁少，但我都瞓唔着嘅。 系啊，咁你真系要咩咧？要即系佢系一个好嘅老师咯。因为猫其实一日嚟讲咧，瞓系18个钟噶。好瞓得到你冇得，特別佢任何時間唔知點解佢就又跟住又瞓著。 我想問咧，係咪因為佢淹咗咧？ 唔關事，唔關事。 阿馬老師，如果淹咗好瞓啲，你會唔會淹咗佢？ 你呢個問題咧，不值得喺呢度討論。 因為好尷尬啊！ 嗱，我又問你一個問題啦，你 已經做咗噶啦， 你又懶巴閉，我想問下你，你哋兩個咁高學術水平咧， 我冇咁講， 我冇咁講， 係啊，冇屈 你，冇屈我喎。 O X Ox 同埋 C O W Cow 係啦，兩種牛。系边一种牛系被阉嘅？ 我哋而家呢个系叫问答游戏系嘛？ 唔系，即系大家讨论下嘛，增长知识啊嘛。你自己查 啊。系啊 ，ox 即系你都唔知答案嘅。 我知。 点解？系啊，有个窿，跟住有个交叉。 哦，嗰个窿同交叉就代表阉咗。 有个窿，跟住有个交叉。 即系个窿唔通啦，而家封咗啦， 路不通。 哦 ，OK， 依 OK 呢、這个解法，虽然系胡扯，但系都有几 make sense 喎。阿马老师啱唔啱啊？ 系咪学术水平好高？ 咁啊，马老师你讲， 你自己去查答案啦。 马老师，我想问多一样嘢， 系请讲。 点解诶阉咗个鸡叫扇鸡嘅？ 真系唔知啦，啊，因为我唔识嗰啲鸡朋友系阉咗， 因为搵啲线，搵啲线就 绑住咗， 之后乱 咗，哦 ，OK， 俾人扇咗，哎呀，以为正， 明明琴日仲得噶，点解今日咁嘅？ 俾扇， 明白明白吓， 系啦，阵间。 除咗之外咧，我哋都可以同大家讲讲啦。咁啊，稍后嘅时间，我哋真系有学术水平好高嘅，先至能够做到呢一个环节，就叫做爱好书本啦。 哇，呢个正啊！ 呢个紧张啦！我哋希望咧就可以每一个礼拜都大家带一本自己喜欢嘅书。跟住翻嚟咧，就同大家分享。分享完之后嘅话咧，我哋仲有后续嘅， 就 我哋会将本书借出嚟俾大家睇。 好。 好唔好啊？嚟一个飘书会，跟住大家睇完之后嘅话咧，就一定要还翻翻嚟俾我哋嘅。如果迟少少，我哋觉得即系呢一件事系能够令到大家可以 加添阅读嘅气氛， 系啦，即系阅读嘅呢一啲咁样嘅乐趣嘅话咧，我哋可以整一个 book club。 图书会 系啦，等大家个听众都可以话俾我听，你睇过啲咩书，介绍俾我哋。 系啊，如果你睇到一本好书咧，你话俾人听咧，其实系一件好开心 嘅 事。 即系等于你睇到好嘅电影嘅话，你都会想同人哋讲，你会唔会咁噶？ 冇错， 即系睇到好嘅电影，我真系好想即刻打电话同人哋讲，喂，你有冇睇到嗰套戏啊？我觉得咩咩咩好好睇啊！咁样系一个分享。 我个人觉得，我个人觉得啫，即系无论呢一个而家电子科技几发达啦，但睇书咧系有睇书嘅乐趣，系其他嘅系啦，实体书 嗰阵书香味真系冇。 都睇唔到嘅吓，好咁啊！翻嚟咧就我哋其他环节，包括有网上晴，稍后十一点后出现嘅。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90%嘅。听紧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至96.9，风骚快活人。而家先听11点新闻报告， 销售量大约100,000份，预料喺停刊之后，销量唔会转移至其他报纸，对报贩收入有打击，形容系雪上加霜。《蘋果日報》創刊初期曾經掀起減價戰，每份賣$2。廖社稱在本台節目表示，做法當時引起爭議，難聽地說是以本傷人，但《蘋果》有向報販補貼零售價差額，報販因此亦都無話可說。天氣方面，同一度低壓槽相關的雷雨正是影響珠江口一帶，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骤雨逐渐减少，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昼11: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85点，升68点，总成交金额63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66点，升9.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80点，跌6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311.6升3.6，腾讯控股582.5系冇升跌。新上市嘅政府新一批通胀挂钩债券系报103.1。JS 环球生活21.7跌6毫，盈富基金29.28系升6仙，阿里巴巴210.4升3.2。吉利汽车26.65升3毫，友邦保险96.7升5仙，李宁82.85跌2.2，比亚迪股份231.8升2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5，英镑10.842，瑞士法郎8.446，澳元5.883，加元6.31，新西兰元5.477，欧元9.26。每百日元兑港元6.99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46。日经平均指数报28,920点，升45点。港金现价报16,48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6.38美元，卖出1776.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翻荃湾路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柴湾角熟食市场嘅交通意外咧，由今朝嘅六点几啦，咁啊到而家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啊，咁都系非常之挤塞，龙尾排到去丁九咯，咁啊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咁由于呢一段嘅荃湾路出九龙咧就封闭咗啦，咁所有车咧就要靠咗咧落翻去荃湾啊，去翻青山公路嗰段嘅荃湾，咁所以咧影响到而家荃湾一带嘅交通咧都系挤塞，咁特别系青山公路对出嗰段嘅丽城花园啦，咁如果揸车嘅朋友咧想行翻青山公路咧，基本上咧青山公路近住丽城花园至到湾景花园嗰段咧就挤塞，咁之后嗰段嘅青山公路咧就可以行噶。咁另外咧丁九桥啦，同埋大榄隧道出九龙都系回复正常。咁讲翻最挤塞嘅咧就系荃湾，包括系沙咀道去翻荃景围，近住白田坝街啦，龙尾排到去众安街，同埋大河道北啦，近住荃锦交汇处。咁荃湾路入翻屯门方向都受影响噶，因为落翻去大涌道回旋处嗰度啲车顶翻转头咯，咁所以而家荃湾路入屯门龙尾就喺兴芳路啦。咁另外啦，海兴路同埋海安路，即系青山公路对落嗰一条啦，海兴路同埋海安路丽城花园对出嗰段咧，都系挤塞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而家荃湾一带嘅交通咧，就系由于啲车咧全部改行晒去荃湾啦，咁所以咧一带都系挤塞，咁啊请你忍耐下咯。咁另外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龙尾喺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车多，龙尾就喺荷里活道。东区走廊去翻柴湾方向，东隧嘅入口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北角政府合署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定富街旺角。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话你知。 为防止野生动物被非法走私贩卖，印尼几年前引入野生动物侦测犬，负责侦测被藏在出入境行李里面濒临灭绝的灵长类动物和印尼特有鸟类。 首只侦测犬贝利投入服务近三年，它属于猎犬品种，靠着灵敏的嗅觉，无论是在游客的行李之中或者是港口大量的货物堆里面，一发现异常情况，它就会即时通知它的领犬员。 贝利开展工作以来，已经救出至少6000只活体野生动物，同时协助印尼当局捣破多个野生动物贩运集团。 贝利亦都成功拦截大量已经被屠宰的受保护动物偷运出境，包括动物残骨、象牙、犀牛角等等。 由于贝利咁帮得手，时至今日在印尼动物侦测犬数量已经增加至到7只，在各地协助警方和海关执行侦测任务。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试分。 二台话你知。 收到人口普查通知信后点交问卷啊？ 六月二十三号起，全港住户都会收到通知信，你可以打18-2021做电话访问或者填网上问卷，资料绝对保密。 咁有冇其他方法啊？ 收到纸本问卷嘅住户，亦可以将填好嘅问卷寄翻去政府统计处。 记得喺7月18日前交问卷啦。 人口普查网上做，方便保密又环保。 阿娟，你是我的生命，你是我的灵魂，你叫我做什么我都做的。 我要天上的月亮。 得得得，我马上帮你攞佢落嚟。 我要水里面的月亮。 得得得，我帮你捞佢上嚟。 我要你朝朝早陪我吃早餐。咁简单，你反而做唔到咩？ 你唔明噶咯，我朝头早10点要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歌。 傻仔，我系啦，我哋咪一路吃早餐，一路听啦。Yeah!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好，早晨，早晨，翻嚟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提提大家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11:45嘅。 一阵间我仲有好多嘅环节，咁当然啦，喺11:00过后呢一个时间嘅系专属俾梁继章先生。 网上情，不要惊动别人的幸福。有一个女仔趁长假去外地同男朋友小聚一下，佢男朋友帮佢订咗一个20多个钟头嘅硬座。佢同朋友倾开偈，朋友就话咯：，哦，你男朋友咁孤寒嘅，订硬座，佢对你真系唔系几好啊。呢个女仔听咗之后好难受，佢本来冇咁样谂噶，但系听完之后又谂下，系点解佢要订硬座嘅？喺路边有个地摊，有个中年女人喺度摆档。佢先生嚟啦，骑住单车过嚟送饭，跟住就话：喂，对唔住啊，迟咗，嚟一齐食饭啦！两人好开心食饭啦。突然之间，有个买嘢嘅阿嫂行过，望一望啲饭盒，话：哇，你老公俾啲咁嘅嘢你食嘅，佢都唔锡你嘅，你睇下冇送嘅。咦，我就唔食啦。讲完之后就走咗啦。呢、這个小贩望住嗰盒饭，突然之间感触咗上嚟，就喊。佢个老公都出唔到任何嘅声音。有个仔仔考咗大学，虽然系一间好普通嘅大学，但成家人都好开心。爸爸就话：啊仔啊，你呢就比阿妈同我更加有出息啦。我只系翻个小学3年班，你阿妈小学毕业，加埋咧都唔够你啊！你真系叻，真系叻。三个人好开心，一齐出去食啲嘢。突然之间撞到熟人，个熟人就问啦：系咧，你个仔考咗咩大学啊？呢个爸爸讲完个校名之后，嗰个熟人即刻就话：吓，呢啲大学你都读嘅，读完都白读啦。呢啲大学毕业嗰啲学生啊，搵唔到嘢做噶。啊，我仔嗰间唔同啦，名牌大学，未毕业啊，啲大公司啊抢住请啊。讲完佢又走咗啦。呢一家人兴高采烈嘅心情突然之间冷冻咗落嚟。而家望住个仔，头先嘅幸福感觉已经冇晒啦。请你唔好惊动人哋嘅幸福啦，幸福系属于人哋，唔系你。喺你眼中可能觉得一啲嘅苦难，喺人哋心里边可能系幸福呢。每一个人嘅幸福无关荣华富贵，无关名誉地位，幸福只系一种心灵感应，一种默契。唔好将自己认定嘅幸福定义喺人哋嘅身上。有人养嘅雀仔唔需要羡慕野鸟嘅自由，野鸟亦都唔需要羡慕有人养嗰啲雀仔吃喝不愁。喺感情嘅世界里边，冇绝对幸福嘅公式。即使系咩婚姻大师，自己嘅婚姻都可能未必系成功。幸福嘅杀手就系攀比，成日攞自己嘅男朋友、女朋友同人哋比较。咁你就永远唔会觉得幸福㗎喇。即使有，都只係虚荣心带嚟短暂嘅幸福感觉。喺每日里面，好多人会闯进你嘅生活，讲一啲嘅说话，然后之后就转身离开。头先所讲嘅嗰啲几个人讲完扫兴说话，佢哋就走㗎喇。何必理会呢？如果因为佢哋嘴里面嘅说话就对自己嘅幸福产生动摇，甚至有怨气嘅话，咁幸福永远都不会再属于你。 追追赶赶，高高低低，深呼吸，然后与你执手相随，甜蜜终不再畏高，可这样跟你荡来荡去，无畏无惧，天荒地老，流连 在摩天轮，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哭。人间的变动，默默认送，当生命似流连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之处仍能与你互拥，仿佛游戏之中忘掉轻重。追追赶赶，高高低低，惊险的程度要畏高者。亲口关系，沿途就算意外脱轨，多得你陪我摇曳。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哭。人间的跌宕，默默认送，当生命似流连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互拥，仿佛游戏之中忘掉 想问大家，头先咧就网上情啦，即系幸福嘅定义咧就由自己去界定嘅，就唔需要太介乎介怀人哋所讲嘅嘢。唔知大家有冇试过类似，即系本来你自己好兴高采烈嘅，点知突然之间咧就俾一个旁人咧就加咗一啲嘅说话啦，令到你。对自己本来拥有的那种幸福呢当然无存。 我不嬲都是很容易因为人哋讲的说话而影响的。是 啊我很容易的。我听人哋讲说话，所以呢我是不听的。 Okay, 但有时不是你想听的。而 他 突然之间会学 到。兜口兜面。 我最记得那时呢，即是几年前呢，买了一部那些叫做运能，是不是，即是那些叫做 hybrid。 hybrid。 是啦，即是他又有电油又有电的。咁即是他有时交替咁互相用咁啦。就据闻呢就是可以悭有啲，咁应该都是的我相信。好啦。是啦， 其实唔系嘅。 系啦，咁总之呢样嘢就大家自己去问 你喜欢咪得咯。 系啦，你喜欢得啦咁样。我买咗第一日，咁啊揸去检查啦，咁啊揾一个相熟嘅师傅。佢第一句就话：点解你买啲咁嘅车啊？你知唔知呢啲车悭唔到不特止，仲维修费好贵噶？ 系啊， 系嘛？ 因为嗰嚿嘢系会有个 expiry day 噶嘛。 个电池啊嘛。 系啊，几年嘅。 咁大家就自己去衡量啦。即系我哋又唔系啲消费节目，不过提出一样嘢就系当时嘅我系因为嗰日系第一日攞车， 俾人打沉。 系啊，攞完车之后咧，个师傅就话：，哎呀，你真系，你唔问下我先，你做咩买呢啲咁嘅车？ 但系佢作为师傅，佢又应该系咁样去话俾你知个事实 系 点。 系啊，系啊，系啊。 系你接受呢一句说话个态度系嘛？系啊，我中意咪得咯，系咪啊？ 所以系啦，所以大家有时咧就人哋讲啲乜嘢，你中意咪得咯，系啦，唔好太介意。 我有个朋友仔。佢最女仔嚟嘅，幾靚下， 朋友女啦，唔係朋友仔啊。 O K， 佢最近就參加咗一個 女女嚟 嘅係 嘛？ 女女， 女女係咩意思啊？ 女仔 即系年轻嘅女仔， 系啊，女仔咯， 即系仔。 女女系佢讲噶嘛，你问佢 咁你认可嘛？ 佢参加咗一个即系 比赛， 比赛 KOL 嘅，赢咗冠军，兴高采烈咁样就话俾我哋一班朋友听。跟住喂，边度参加？听唔到嘅，佢原来系一间即系已经执咗嘅电视台，香港嘅电视台。举办参加赢咗冠军， 好多年前啦系嘛？ 唔系最近啊，亚洲电视啊，系、 哦、 啊，个个都好似皱晒眉咁，你参加咧嚟做乜嘢啊？ 系、 结果成个嗰个女仔咧，好无心 机，系啦，就系咁啦，就系呢啲 好无心机。 即系本来佢自己好开心嘅， 哇，赢咗啊，好开心啊！大家有咩嘢咧，可以又即系帮下手啊，我又可以点点点点点啊！即系佢自己构建咗一幅 美丽的 图 画， 系啦，系我可以点做点做点做啊！第时有啲咩机会点点，点知俾人哋一问你去参加哦亚洲电视， 俾人嫌弃。 嫌棄，我覺得呢啲真係好無人嘅、 如果係咁講法話，我哋係咪真係討論緊個情況啊？係話而家我哋嘅身邊嘅人又好，或者自己都好啊，要檢討嘅，好中意去打沉人哋， 係啊， 然之後就去讚人哋，或者係講一啲好嘅説話，或者係好聽嘅説話嘅。我哋反而一嚟咯，係會中意嘅就係喺嗰件事裡面去挑一啲嘢去話人。不過呢一樣嘢，我都覺得我自己係。 你又 系啊，但系我系会，我会噶。 佢人系咁嘅，佢心里边讲咩，佢就讲出嚟。佢唔会谂啊，我讲完之后，马老师会唔会唔开心咧？佢可能会唔谂嘅，系咪？ 系啊， 比较直啲嘅， 我会直啲嘅。同埋其实我忍唔到啊。 我想问你啦，如果你嗰个女女系你身边嘅朋友嗰啲侄女，你会讲咩说话？ 我咁假咧，我一定会喺佢面前度赞佢嘅，恭喜你啊，好开心啊，选美会啊，喂你咁嘅样真系，都可以攞到冠军啦，咁样，我背后会话佢咯。 咁咪仲衰？ 但我喺背后度话佢咯，我又未必 但 系 你背后讲嗰啲有人飞翻佢耳仔噶嘛？ 因为对于我嚟讲嘅话，我会觉得嘅就系你喺背后度话我 ，instead 嘅就系当面咁话我咧，你已经系对我系一种尊重嚟啦。 即系你背后背后啲， 我宁愿你喺背后度话。 但系熟嘅朋友你就唔会啦。 熟嘅朋友 就当面讲啦。 我朋友分好多种嘅，我觉得其实真系可以咧，就系你亦都可以承受到对方向你讲真实说话嗰种嘅话咧，就系嗰种系好朋友啦，系啦。所以其实如果佢唔系你嘅好朋友嘅话，亦都唔好听佢讲嘅嘢。 系啦，冇所谓。 佢喺面前度赞你又好，弹你又好嘅话，佢里面都一定系有计算嘅。所以其实嗰啲说话嘅话咧，我唔会好听。我听完之后，我有一下唔开心，我转头我就会觉得自己就系唔好咁上心。 唔好嚟 嘅。系啦，我会劝自己嘅。 因为你唔可以取悦全世界。 系啊，即系你都要你听嗰个说话来自边个人把口讲。或者是他那個人在你心目中那個 地位有多咁大，我覺得對於這件事，我反而看這件事， 閒人你 不 就 由他，閒人那邊理得你這麼多， 是不是？馬老師，我想問你，即有一個叫中為肥伴，我同你是你的朋友，經常叫你減一下，為什麼你不聽的？ 我有聽的， 忠言逆耳，但你不聽，但他越聽越吃多幾碗， 是啊， 再吃多幾碗，他 有 聽，再吃多幾碗，是 OK。嗰嘢又喺呢度立下個志願啦，我用三個月時間揀到個肚腩， 好 OK， 揀咗個肚腩啊， 唔係因為琴日啊， 唔好 set 咁遠啊個 target。 成哥咧就教我一招，即係話，因為我話俾佢聽個膝頭哥痛啊嘛，佢又教咗一招就係坐喺度咧， 揀佢咪叫你 係啊只腳，我琴日真係有做啊，做咗二十下。 係啊，首先多謝成哥先，係我哋而家因為咧每日咧就基於我哋係 成哥。教 我明白你讲呢句说话嘅意思嘅就系成哥讲嘅一句说话，胜过我哋同你讲妹喺度睇你画你个图，系啦，即系成哥喺你心目中嘅份量系比我哋两个更重嘅， 啱唔啱？ 因为你秉承住头先我讲嘅嗰句说话啊嘛，系咪啊？嗰个人去讲嘅说话，嗰个人系边个？喺你心目中嘅份量。嗰句说话嗰个重量嘛，系咪？ 成哥咧，而家暂时咧，因为我咧，即系唔系未熟，完全熟晒个 panel， 咁所以成哥就系我哋每日咧，就 系 个技术嘅支援员吓，多谢晒，多谢晒有关人士，多谢多谢多谢。 喺后边度帮我哋睇。 好嚟，11:30之后我哋有呢一个唔做猫唔做狗啊， 不做主人。 系啦， 做要做只猫做只狗， 做只猫做只狗不做主人系啦。如果你做一个唔好嘅主人嘅话，就宁愿你唔好做啦。 就有 Dr. Eric 一阵会同你倾偈。 好啊， 家里有先哭为敬。 随便你怨曲就起了，这抱憾的结尾亦算定稿。

編採排版和出版情況。執行總編輯林文忠和一眾的編採人員向在場員工拍掌致意。副社長陳佩敏表示感激員工和大樓外的市民。一批市民深夜在《蘋果日報》的大樓外聚集，揮動開著的手機燈，不時高叫口號為員工打氣。有員工分批到正門外隔著大閘向市民鼓掌致意和鞠躬道謝。在午夜過後，蘋果的網上媒體先後關閉，有市民昨晚11點已經在旺角一個報攤排隊等候兩個鐘購買最後一份《蘋果日報》。手中涉及港區國安法的案件繼續審訊，被告唐英傑否認全部控罪，首名證人一名女警司完成作供。證人表示，去年7月1日下午在灣仔軒尼斯道設立防線，在下午大約3點半聽到引擎聲，看到涉案電單車在慢線以高速駛過警方防線，駛向銅鑼灣方向，期間現場有警員舉起手並且大聲要求停車。證人提到涉案電單車和警員最近的距離只有大約一米，形容電單車在一秒之內駛過，自己連電單車的車牌都看不到。附近群眾在電單車經過時歡呼，他使用警方通訊系統提醒其他警員現場有一架電單車危險駕駛，要求他們攔截電單車並且守住防線。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多雲，間中有驟雨，初時雨勢頗大，同埋有狂風雷暴，吹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未來幾日驟雨逐漸減少，週末期間短暫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驟雨。依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89%，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下午2點。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8,806点，系跌11点，总成交金额711.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61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46点，跌9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312.4升4.4，腾讯控股581.5跌1蚊。新上市的政府新一批通脹掛鈎債券是報103.1。 JS 環球生活21.5毫半是跌7.5毫，盈富基金29.2跌2仙，阿里巴巴209.4升2.2，吉利汽車26.3毫半跌5仙，友邦保險96.1毫半跌4毫，李寧82.9跌2.1毫半，比亚迪股份229.0跌8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5，日元111.02，瑞士法郎0.919，加元1.231，人民幣6.48，英磅對美元1.396，歐元對美元1.192，澳元對美元0.758，新西蘭元對美元0.706。日經平均指數報28,895點，係升20點。港金現價報16,430元，跌10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75.34美元，賣出1,775.8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咧，先同你讲个好消息啦，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柴湾角熟食市场嘅交通意外，大约15分钟之前咧，终于清理好啦。咁而家全线解封，一带咧只系车多少少啫。咁头先受影响嗰啲巴士路线咧，都唔需要再改道行驶啦，可以行翻原有嘅路线。咁但系荃湾嘅一啲内街咧，仍然都系挤塞噶，包括就系沙咀道去荃景围方向，近住白田坝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众安街，咁亦都影响到大河。 道北的交通，车龙接近全锦交汇处，海兴路和青山公路的荃湾段去回大涌道亦都挤塞，海兴路的车龙排到去大涌道回旋处，青山公路的龙尾排到去丽城汇对出。重复多次，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柴湾角熟食市场的交通意外终于清理了，全线已经是解封，一带只是车多少少，但是沙咀道去荃景围方向近住白田坝街那段仲系挤塞，车龙排到去众安街，大河道北的车龙去到荃锦交汇处。另外啦，海兴路同埋青山公路嘅荃湾段去翻大涌道挤塞，车龙分别去到大涌道回旋处，同埋排到去丽城汇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有车龙啦，过海啊，车龙咧就去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西贡的普通道因为有紧急维修，普通道介乎美裕街和福民路之间，现在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一带都是车多少少的，就是普通道介乎美裕街和福民路之间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请多啲礼让巴士，等巴士可以安全咁驶出巴士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哇，搅拌机、切肉机、碎肉机，今次我仲唔掂？ 你就真系唔掂啦！用呢啲机器，你事前有冇受过专业训练啊？ 咪系，你嗰啲机器都冇安全护罩嘅，仲乱咁用，你啊真系唔掂啦！ 咁点先掂啊？ 不如你翻去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节目内嘅《风骚职安短剧》啦！厨房机器危机多，跟足守则实冇错。 做老板要有远见，订立十年发展大计，凡事做好十足准备。 咪住，想做个十全十美的好雇主，一定要准时出粮，同帮雇员准时供强积金，要在每个月十号或之前供款，同埋交付款结算书。如果十号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就要提早安排。过期供款就要俾拖欠供款额5%嘅附加费。适用电子服务，供款就更快捷准确啦。 在一个森林入面，有一个公主瞓响度喐都唔喐，有个王子经过，佢就谂啦， 啊，佢一定系传说中嘅睡公主啦，等我埋去射佢一啖，救醒佢先。 千祈唔好射啦，你个好臭啊！ 但系我想救你啫嘛， 无端端点解你要救我 啊？哎呀，头先你喐都唔喐。你不是吃了巫婆那个什么毒苹果吗？ 我听着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早早十点的风骚快活人，当然听完先了，傻仔。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呜呜呜呜呜，不做主人。 好，翻嚟我呢个环节叫做做只猫，做只狗，不做主人。除咗我哋三个之外咧，我哋喺电话里边仲有 Dr. Eric， 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 你把声好好听啊， 系啊，仲好靓仔添噶 ，Dr. Eric。嗱，咁我哋咧今日咧坐喺直播室咧有梁继章啦， 有李丽蕊啦， 有同你有啲关系嘅马小强， 系咪就系得我唔 ？Oh my god！ 你知唔知啊？阿 Dr. Eric 啊？你仲记唔记得好多年前咧？你话咧学做呢个 vet 嘅时候咧，同只马做猪肉手术啊，定唔知咩系好难嘅一件事，系咪？你记唔记得你讲过类似？ 其实 系点啊？ 危险嘅， 踢你係咪？ 係啊，你要麻醉咗佢打落地嘅喎，咁你打落地嗰刻又驚佢打親你啦，同埋打親自己啦。 哦，小強應該好清楚，因為佢係隻馬， 同埋佢都做咗嘅啦，嗰個手術啦， 當年就係 Eric 做到。 嗱，翻嚟我哋今日話題咧，Dr. Eric 嗱，其實香港咧就係叫比較細啦啲屋嚇，咁但係大家養嘅寵物咧都有各種嘅。咁我哋今日咧就想同佢傾下偈啦。你嘅專業意見覺得香港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啦嚇，由講緊由 BB 啊，到再大少少幾歲啊嚇等等咧，其實會唔會有啲乜嘢嘅要留意，或者係你會推介啲啱啲嘅狗仔或者貓仔咧？ 係啦，逐樣嚟講啊，好唔好啊？ 貓先啦，好唔好？ 或者先講講嘅就係如果有小朋友啊，即係即將有小朋友啦，我哋應唔應該嘅就係同埋一齊嘅就養寵物？ 怀孕 讲起， 我鼓励呢个行为咧，梗系因为小朋友养动物就会即系制造爱心啊、责任啊，咁样就不过咧就要问呢个问题咧，第一个我就建议人谂一谂清楚，因为其实即系好多时系个最。媽咪唔係好想養嘅，其實係佢為咗細蚊仔嘅啫，所以我用第一個因素嚟揀動物咧，就要揀一個諗佢會養幾耐，因為如果你養只貓或者養只狗咧，閒閒地都16年噶啦，係啦，咁樣就變咗你16年後你個細蚊仔唔好話養只貓咧，睬你都可能有啲唔會啦，係啦，所以係啦，所以你要諗，所以咧其實個動物嘅壽命好緊要嘅，你揀動物。 系啊，因为 Dr. Eric 你都可能知啦，即系有一种鹦鹉灰鹦鹉咧系50年嘅 50 years， 咁所以如果你谂住养咧，你谂住未来嘅40-50年咧，你都要有个责任去照顾佢咯。 系啦，我有只灰鹦鹉嘅，你唔好话责，唔好话细蚊仔啦，你个婚姻都可能完咗啦。 唔好咁灰，系啦，虽然你只鹦鹉，你嘅鹦鹉系灰色，但系你嘅婚姻唔 系灰灰地噶啦，咁样。不过细蚊仔就变咗你所以呢样嘢一个严重考虑啦，所以你话猫狗咧，其实好长命，所以如果屋企妈咪、爹哋，甚至乎工人咧，就好多时系工人照顾，个个人都on board去养咧就 OK。不过咧，如果唔系一个人都唔得咧，就最好唔好啦，因为引致家族弊嘅啫。有啲适宜啲嘅动物，如果你话短线想制造责任嘅，仓鼠咯，系啦，有啲动物咧 support 都。驚訝地幾長命嘅，譬如有啲人話養龍貓啊、白兔啊，同只貓狗差唔多嘅啫，都8年至10年 嘅。 係啊，所以嗰啲又要諗一諗。 啊，但係Dr. Eric 啊，你呢個意見咧，我覺得有啲奇怪。其實你養一個寵物，唔係希望佢長命啲咩？點解你要即係suggest揀啲短命嘅咧？其實 因為一個人咧想要問呢個問題咧，你要知道佢三心兩意噶啦。 哦，即係你而家講 責任嘅問題啊嘛，係咪？ 係啦，如果你出嚟問個問題話，我想養只狗，我要養呢啲狗，咁我起碼知道你做個功課啊嘛。 OK， 知道，系。 好啦，多谢 Eric， 我想头先我问，如果话即系讲紧我就系小朋友，我哋成日都会听到嘅就话系啊，会怀孕嘅话，跟住咧啲人就会话啊，屋企可能养个猫或者养只狗就要弃养。咁其实会唔会系同嘅就系你屋企嘅小朋友系几多岁都有关咧？即系如果系 BB， 可能啊，就我拣嘅猫狗或者系拣嘅宠物嘅话又唔同啦。除咗你话头先呢一个我哋要去谂下嘅就系个宠物个寿命之外，系咪同我屋企嘅小朋友或者我屋企有冇老人家？我在选择方面的话我都会有不同要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有的其实如果你本身养开动物呢其实养即是继续养的没问题啦很多人怕就我即是小蚊仔会敏感性啦不过很明显我自己最近都有个3岁小蚊仔其实呢你如果未养过动物而又生个小蚊仔出来又同一时间要学养动物呢就太多嘢啦所以憑自己的經驗，我都認為5歲啦，5-6歲開始個細蚊仔起碼識有個智慧去 保護自己， 係啦，保護自己同埋 照顧 同埋護理嘅動物係對佢有意思嘅，唔係齋見佢得意行過玩嘅，好似我個女咁樣，就變咗就可能好少少咯。所以我諗5至7歲，我諗係一個好黃金時期，同隻狗一齊長大，同隻貓一齊長大咁樣咯。 Dr. Eric， 我想問咧，其實呢一個可能都係好多人咧，香港嘅家庭咧或者爸爸媽媽會考慮嘅，就係香港咧有好多小朋友都有鼻敏感啊。咁我唔能夠一定。归咎于个空气质素，不过咧就系呢个真嘅，即系嗰个鼻敏感会唔会同样有毛嘅动物，包括狗啦、猫啦咁样，尤其是长毛狗、长毛猫咧，其实系咪一个叫做唔系好应该相同地发现嘅？即系最好养啲短毛，会唔会系？即系养啲短毛， 关唔关事？ 小心啲，有好多。 有啲人咧，即係一般人咧，如果入間屋嘅有啲毛飄來飄去咧，其實好多人都有少少會痕啦，鼻哥係咪？嗱，咁啊，依個唔係敏感嚟嘅，依個係純粹個人嘅正常反應，有啲霧氣空氣去，所以有好多人以為自己敏感動物，其實唔係嘅。咁好明顯有啲人真係嘅，我有個朋友就入間房啊，有隻貓佢就開始面腫口腫噶啦。係啦， 係面腫口腫先，就係真真正正敏感嘅。 或者口痕啊、喉嚨痕啊、面紅啊、鼻哥紅啊，依啲就真係敏感。 咁佢就真係唔應該養啦，係咪？ 係嗰啲就三嘅，唔好搞啦，係啦。不過咧，如果你話揀動物，反而唔好揀短毛。 啊！反而冇揀短毛，點解？ 係啦，係啦，短毛動物咧，點解毛短咧？其實啲毛都生長嘅速度是一樣嘅啫，所以短毛動物咧係不停去到嗰一寸半寸咧就脱落噶啦。 哦，甩得仲多，甩得仲快。 係啦，咁 長毛反而 長毛動物咧，譬如你西施狗啊， okay. 我有時養只阿富汗嗰啲毛係可以揼到落地嘅，嗰啲點解會揼到落地？係因為嗰啲毛唔會甩嘅，所以嗰啲 係 啦，長毛狗好啲嘅。貓咧就其實咧好得意嘅，貓啲毛冇長毛，即係有長毛有短，不過咧其實貓嘅敏感元素係其實佢身上邊有啲蛋白質。 系嘛？ 系啦， 佢舐自己嗰啲。 系啦，佢舐自己嗰时有种蛋白质咧，嗰种蛋白质会干咗嘅，就会浮噶喺空气。 嗯。 咁佢哋发现咗咧，喺好深地下嗰啲，即系美国摆金嗰啲隔晚冇猫入过咧，都会飘到嗰种蛋白质嘅。嗰啲真系。 哇！ 系啦，嗰有啲人啊，真系敏感呢种蛋白质，就而好大件事。不过嗰啲你会知道噶啦，你唔会就咁鼻哥少少痕嘅，你会面肿口肿噶啦。 嗯，好啦，咁当初 Eric 咧都有同我哋讲到嘅，就系话即系如果你系拣呢啲嘅猫啊狗啊作为即系小朋友嘅啲宠物嘅时候咧，咁就有一个譬如岁数嘅分别啦， 七岁， 以及嘅就系原来同我哋以往嘅迷思觉得嘅就系话哦拣一啲短毛嘅会又好啲嘅话，今日真系长知识啦， 原 来唔关事嘅， 正 系啦，好啦，咁我想问一问嘅就系有冇啲类型啊系会比较适合一啲嘅咧？不过我哋先讲狗仔先啦。你咁我上面觉得就系话，如果你讲紧话哦比较适合嘅就系有一个宠物翻嚟。可以培養小朋友的愛心和可以照顧他們的就是五歲以後啦。那會不會有個感覺上會覺得就是小型犬是會比較適合一點呢？ 其實這個都是有一些相反的。是啦。 又被你劈得到。 是啦。如果你養你人呢第一樣東西養隻超娃娃養隻寵物狗啊。是啦。其實這些不適宜給太小的小朋友養。 反而不適宜。 啊、我知道 Dr. Eric, 我知道。因為這些狗呢其實很 fragile 的很容易受傷的。 是 啦。如果你抱住它尤其是小孩咧，佢唔係有心，抱唔穩因為我屋企 exactly 發生過，抱住，扇一扇，搭咗落地喎，咁跟住斷啊，死啊，有時分分鐘會死噶，係啊， 係啊，佢你可以係張矮凳咧，即係 B B 嗰啲矮凳，講緊半尺嗰啲咧，跌落地都可以斷腳噶。 嗯， 所以就嗰啲就其實反而太脆弱啦，同埋冇咁好玩嘅。其實中型 size 狗會好少少啦，大型狗就即係睇咧個主人識唔識。即係有冇養過啦？可以好好嘅，不過中型狗啦，譬如史納沙嘅 size 咧，嗰啲就比較啱細蚊仔養多啲咯。 Okay.但我以前咧，其實我揾阿 Dr. Eric 都問過，幾年前可能佢唔記得啦。就係我 study 咗喺網上，即係話乜嘢狗係適合一家人咧，或者細路仔咧咁樣。咁佢提議咗有一種嘅，就話咧嗱 ，Dr. Eric 你改正我啊，如果我係唔啱嘅話，就話呢一種嘅狗咧，佢係會最少體味啦，即係冇乜特別啲令你 unpleasant 嘅味道啦。第二就甩最少毛嘅，同埋咧就係好温順嘅，好少會attack 翻主人嘅。嗰個就係叫 Poodle 貴婦狗啦。咁我問 Eric 嘅。 贊成嘅 poodle 有，即係唔好買埋你即係茶杯 size 嘅 poodle 啦嚇。嗰啲其實好多時係混咗啲 chihuahua 變咗好細隻。咁其實玩具 poodle 都可以去到都幾大隻嘅，可以去到小垃圾咁大隻嘅。嗰啲係好好嘅，係香港最流行嘅動物。我診所都基本上 睇唔少， 誇張，我諗50%-60%啲客都係貴婦狗。係 啊，你見到而家街上面多數養狗嘅咧，去曬 poodle。反而有一種咧，我以前好中意嘅就係 collie 嘅，即係嗰個叫牧羊狗咧，即係拉西啊，嗰個電視片就 少咗好多。 喂，而家少咗好多嗬？點解？即係好似完全冇人養咁樣。 係咪有潮流㗎 ？trend 嚟㗎。我對上次上風騷嘅養咧，舊時係西施狗啊、北京狗啊、松鼠狗，而家就全部貴婦狗之後。 OK。 所以跟住社會潮流啦。其實佢哋真係好嘅，啲毛真係佢攣毛。佢會長嘅，不過佢攣咗你冇感覺啦嚇，容易打你啲。味道就睇下佢有冇皮膚病嘅啫。其實一般狗咧，如果冇皮膚病都唔係好大陣味嘅啫。 咁貓咧，貓有冇 trend 嘅？即係話幾時係養咩乜嘢？而家又興養咩貓嗰啲咁？ 貓呢就是我認為養貓人的秘密，即是你依人喜歡什麼動物，貓或者狗是一個很 personal 的，是啦，自己 personal 的選擇。不過呢就貓呢其實是適宜香港人養多啲嘅。 嗯，我都覺得是。是啦， 因為 不用打理 它。是啦，不用打理，你不用打隻隻狗什麼 size 都要帶出街。 嗯。 你不帶出街是其實有少少不負責任的。 嗯。是 啦，咁貓呢就你一定要可以，它不用帶出街，同埋貓你不需要養多過一隻。 嗯。 完美的世界呢個人是養多過一隻狗的。 OK， 即是你觉得狗呢、suppose 应该是多啲朋友，狗朋友。 是啦。 是啦，但猫呢其实一隻佢已经 very good 㗎啦，系咪咁意思？ 是啦，狗系狼朋动物嚟嘛。 是啦。 是啦。所以猫就好啱嘅。咁猫咁唯一，我认为猫唯一嘅缺点就系、是、佢会找你嘅家私囉。呢个就。 找烂晒你嘅梳化。 我每三四年就要搭起家私㗎啦，基本上。所以买我要买特登要搵个要可以换个套啊，或者平到抌咗都唔会喊啊。 Eric， 但系个种类咧，种类方面嘅话，会唔会有啲 种类 就 反而诶冇嘅，猫就猫一般嚟讲都冇乜所谓。我未见过一个唔靓只猫，所以个好即系系咯诶客观嘅嘢、 但系 Dr. Eric 啊，我最近咧即系都半年前开始，直到而家都有一个咁嘅问题，就系、是、我只猫其实佢平时咧好乖嘅，即系好黐人啦，即系总之冇嘢唔啱嘅。但系佢耐唔耐就会上我张床去小便，即系耐唔耐，即系我有时我睇唔到咁多，即系你只要咧一 miss 咗行开一阵咧，佢就整一督，行开一阵又整一督，咁变咗我真系好 frustrated。 佢系猫公啊， 系啦，呢个问题 淹咗添 嘅，我其实试过嘅，其实系啊，我试过即系摆低个手提电话 ，Oh my God 嗰种啦，系督嘢上边， 系 我做医生都会发生嘅。其实啊，记得啦，就你张床咧，如果特别你张被，好多时都系张被，我未铺直佢，未铺行佢咧，其实就变咗一堆嘢咁样，好似沙咁样噶啦。 哦，系啊，关呢样嘢事啊， 以为系你嗰啲只 box 系嘛？ 系啦，所以你如果好似嗰啲军佬咁样整行晒成个床。床单会好好多嘅， 咁得意啊！原来咁样啊！我仲以为佢唔系啊！最初我哋以为乜嘢咧？因为我哋屋企又有狗啦，有猫啦，咁我哋狗咧成日撩佢玩啊！咁但系佢哋嗰种撩嘅方法系拨佢啊，追住咬啊咁样，好似虾佢咁样。咁我哋仲成日以为佢迁怒于我哋啊！即系话，诶，啲狗虾我，虾翻你啲人先。我以为咁， 点解你咁样谂嘢嘅？其实我又唔觉得系，因为我有听过嘅，我唔知道咁样系咪啱嘅。Dr. Eric， 其实意思嘅就系佢系同你讲嘅就系佢 complain 一啲嘢。系嘛？会唔会系佢嘅呢只包污糟啊？ 呢个人唔系噶，其实系不过唔系你想象中嘅原因啦。其实佢哋啲嘅思维系好简单噶咋，所以我只猫咧，其实唯一嘅情况下会喺我间房喺个譬如诶豆袋啊，或者有张床屙咧，系因为我锁咗道门啫。 哦， 系咯，即系其实佢有啲嘢 complain 咯。做咩锁门啊？ 我住村屋嘅，要瞓觉都要锁门嘅。 即系有时我哋又唔可以二人法系嘛，即系用我哋人嘅思维嚟去谂一啲动物佢哋嘅一啲行为。 佢俾足够warning 你噶啦，佢喵喵喵咗好耐噶，你唔睬佢系你自己攞嚟噶咋。 明白晒。 同埋咧有一个问题咧，我想问下，唔知阿 Dr. Eric 会点睇咧？而家大家好鼓吹咧，就系话咧，唔好买啦，领养啦咁样，你都会唔会都有呢一种嘅谂法咧？其实。 做呢样嘢好多年噶啦，我只只狗50家嘅猫狗咧，其实全部领养翻嚟嘅。你其实而家今时今日咧，香港领养狗好明显一部分系唐狗啊，或者唐猫啦，系咪？不过咧，其实好多人好似我头先讲嗰啲就买咗翻嚟贪得意，原来啲细蚊仔大咗都唔会理嘅，咁就遗弃咗佢啦。 仲有情侣啊， 系啦， 分手啊， 情侣先至多啊， 跟住分手。 头先我同你讲。70% 啲狗都係嗰啲貴婦狗，咁其實咧，你想要咩狗，其實都有得領養嘅。最緊要咧係唔好衝動，好多人嗰一日要就嗰日要買，其實動物就唔係個電視機，你真係要有啲耐性。咁如果有耐性，你乜嘢都領養到。我其實之前有領養過一隻阿富汗。系啦，冇得再命中噶啦，唔使钱，唔使剩，有人拱俾你添，因为佢唔想要，所以系绝对领养。 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态度吓，因为其实你爱动物，你唔系中意佢系个命种，又或者嘅就系佢系几多钱买翻嚟，你中意佢就系中意系佢系作为你嘅朋友，好地咁样去照顾佢。 同埋咧，养宠物咧，大家必须要明白有一样 come with 嘅，冇得推卸嘅，就系佢会带嚟一啲可能头先所讲嘅。家私嘅毀壞啦，或者係啲嘅大小二便嘅不方便啦，譬如佢未做好 toilet training， 佢周圍屙啦咁樣，呢樣嘢你都係必須要留意嘅。 我經驗話俾我知咧，其實我都做咗好多年慈善機構咧。其實好多人背後嗰、那個佢會寫張 form 啊，我遺棄只狗點點解啦。其實咧，如果你諗清楚問你，你同佢講多幾句咧，其實好多時遺棄嘅動物嘅原因就因為佢毀壞你屋企。 就係、是、因為呢個原因。 係啦。 但係其實就係、是、喺養之前嘅話，冇好好地去諗下，係、嘛？ 系啦， 同埋有啲嘢都可以防止嘅啫，系咪先？即系唔好买咁贵嘅家私啦，即系阿 Q 啲咁谂就系、是。我同埋我记得有一种叫猫爪皮啊，即系嗰种 sofa 嗰只皮系一只叫猫爪皮，唔知阿 Eric 有冇听过？咁就话咧，佢可以咧抵挡多耐啲嘅，即系唔会咁快会坏或者系花。Eric 有冇听 過？猫嘅武器好犀利嘅，其实你可以摆，你可以摆啲诶，仲有一样嘢你可以买咧，系或者你自己整都得嘅。其实你有佢有啲质地唔中意嘅，譬如佢唔中意石子啊咁嘢，不过不过会大啲唔方便咯，你用个家私又要拎起佢。 石子 sofa， 即系你话你嘅意思喺 sofa 度铺张石子系嘛？ 有啲人会噶，佢好憎呢啲咁嘅又拎沙沙沙咁样，佢唔中意噶。 Michael， 你整张石子床咪得咯？ 系咁，佢系洗手间嗰啲地方嘅话，你铺张石子上去咯。 总之咧，即系作为一个 conclusion 啦，我哋应该咧就如果买就要谂清楚，唔好咁冲动吓。好似头先阿 Doctor Eric 话斋，唔好当电视机。行因为呢步就拎走咁样，因为咧好多时咧你买完翻嚟咧呢个系生命吓，咁你再谂办法去唔爱咧就 负责任 就唔系咁好啦，系咪啊 ？Doctor Eric 系啦 ，OK 记得 好啦，多谢 Doctor Eric， 咁我哋下个礼拜宠物时间再揾你啦，好唔好？ 好啊， 好，多谢晒， 拜拜。 拜拜 好彩啦！咁我哋咧每个礼拜四咧就喺呢个时间咧就会有呢一个做只猫做只狗不做主人，或者应该话不做坏主人啊。 系啦，冇错，系咁。 好主人当然系可以啦，咁样样。咁同埋咧，其实头先咧我有一样嘢我想补充少少嘅，就系话咧，如果你真系吓。喺寵物店見到啦，你真係想買啦，呢個純粹個人嘅諗法啫嚇。咁當然大家話仍然可以堅持係領養嘅。咁如果你真係喺寵物店你見到你想買咧，我建議你最好同嗰個寵物店有一個叫做協議，先拎去獸醫度睇一睇，佢有冇一啲嘅。毛病啦、等等，因为有啲嘅有啲即係有啲铺头卖嗰啲呢个健康呢可能有少少问题嘅。咁、如果你带返去之后咁你就真係变咗一个叫洗湿个头你唔知点算啦。咁样。 我冇试过喺宠物店度买宠物、所以其实我唔好知道。係啦、通常我都系领养嘅或者有朋友俾我。咁、样。 个原理有啲似呢就系买车囉。即系你买一架车啦咁你首先你就我要拎去验咗架 ,OK, 我先去落实咁样囉。咁宠物都系一样嘢，咁免咗一个麻烦就系、是、好多呢啲例子就听好多，买咗翻去几日就已经系唔知咩狗瘟啊，唔知咩病啊，皮肤病啊咁就可能你已经对成件事咧系会有一个感觉上系啦，唔系咁好嘅经验啦，呢、个我个人嘅睇法吓。好，预告一下我哋12点后会有一个嘅好书时间， 系啦，我哋会有一个嘅就系分享就系爱好书本嘅时间嘅。咁、今日咧我哋好开心啦，咁三个节目主持人咧都带咗三本嘅实体书翻嚟，同大家咧系一齐。介绍一下嘅，咁我哋希望喺嚟紧嘅日子咧，都可以同我哋嘅听众咧，可以系分享你哋睇过嘅啲书本，或者嘅就系如果可以再扩大啲嘅，就系我哋睇过嘅书可以去飘书啊，借俾大家一齐去睇完之后嘅话，可以令到我哋呢一个嘅社会话更加多啲好嘅阅读风气，好唔好啊？咁可以成立一个咧，就系我哋嘅 book club 同大家一齐好好去分享。 我做级长。 OK， 十二点先听新闻报告。 制度确保了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在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全得到保障之后，他有信心香港在经济、民生、社会发展方面都会有更好的未来。林郑月娥在一个网上论坛致辞的时候又指出，香港金融系统在过去两年动荡的环境之中保持稳定，联系汇率制度运作良好，港元市場去年錄得資金淨流入，令到銀行體系總結餘顯著增加，反映投資者對香港資本市場的信心。天氣方面，同一度低壓槽相關的雷雨正是影響珠江口一帶，本港今朝多處地區錄得超過10毫米雨量，而西部地區更加超過30毫米。 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今晚渐转吹偏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同雷暴，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33点，升16点，总成交金额749.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561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46点，系跌9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314蚊，升6蚊；腾讯控股582.5，系冇升跌。新上市嘅政府新通脹掛鈎債券係報103.1。JS 環球生活21.75跌5.5，盈富基金29.22冇升跌，阿里巴巴209.4升2.2，吉利汽車26.3跌1毫，友邦保險96.2跌3.5，李寧83.6跌1.45，比亞迪股份228.6跌1.2。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65，英磅10.836，瑞士法郎8.446，澳元5.883，加元6.311，新西蘭元5.475，歐元9.2572。每百日元對港元6.996，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3.47。日經平均指數報28,887点，升12点。港金現價報16,43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6.04美元，卖出1776.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再同你讲多次，就系、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柴湾角熟食市场嘅交通意外已经系清理好，咁而家全线已经系解封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交通系回复正常，咁但系荃湾嘅沙咀道去荃景围方向，近住白田坝街嗰段咧，仲系挤塞，车龙去到曹公街。咁大河道去海旁方向，近住沙咀道嗰段亦都车多，龙尾去到荃湾港铁站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一段车多，龙尾荷里活道。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小辉台。咁喺九龙方面，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一段挤塞，咁车龙排到去旺角警署对出。旺角道去洗衣街，近住弥敦道呢一段咧，亦都挤塞，车龙去到广东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芜湖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部分地区落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湾区生活一小时。 今个星期我哋请到香港广东青年总会发起人霍启山。 通過參與呢個第一屆嘅電競足球世界盃咧，其實香港我哋世界而家係排名第36嘅。我嘅睇法就係，如果要啲選手去投入，你一定有出路俾佢哋，同埋俾到一個穩定嘅平台同埋機會佢哋去鍛鍊。 逢星期六9点至10点，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今天是晴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日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嘅时候，已经黄昏啦。老师对佢话：小乌龟啊，放咗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十点嘅《风骚快活人》咧。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风骚快活人咧，最后一个钟头噶啦。咁啊，再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时间咧延长到两点钟噶，延长到两点钟。咁之后大家咧都预计落嚟仲会有骤雨嘅时间嘅。廿六度气温，相对湿度92%。我哋嚟到讲，今日嘅爱好书籍嘅时间。 嗯，冇错。每人都会带咗有一本嘅实体书噶啦，今日大家咧就会系介绍一下嘅、好啦， 听唔听到啲声？ 哇， 复复声啊， 系啊，复复声，发发声啊，系啦。咁我哋不如都可以讲下我哋本书嘅名称先啦，好冇？ 推介你嗰本先。 我嗰本咧就叫做《别让世界的单薄夺去你生命的厚度》，咁就系来自一位嘅好年青嘅作家，佢嘅名字咧就叫做洪仁谦嘅，希望可以以呢个印度哲学为师，找回内心的自主权。 好深啊！我只系谂到就系别让你荷包的单薄夺去你消费的意欲，系咁样啊！ 唔好笑， 即系冇钱都要都要买多啲嘢。 但系事实， 冇错冇错。 我带嚟呢本书咧，就系一本日本嘅翻译书本，即系佢原作系日本啦、就叫做《出租大叔日》。出租大叔可能大家都听过呢一种嘅叫做商业行动啦，咁就係话呢有啲大叔咁就租俾人哋嘅，咁我一阵间会详细再讲返书里面所讲嘅，同埋点解最初呢个作者会係做出租大叔呢咁样。 嗯，我即係佢自己本人做咗呢一个行业。 冇错。 可以咁讲啦，咁跟住就写返一啲佢自己嘅经验。 係啦、心路历程係同埋佢遇到啲咩客人咁样。 小强。 我手头上呢一本书呢就叫做初恋，亦都是一本翻译的文学嚟嘅，系岛本理生一个好年轻的女作家。我最近咧就好中意睇一啲推理嘅小说， 推理小说好睇啊， 好好睇。 我唔中意噶， 好好 睇，我从来都唔睇推理小说噶。 但推理小说有一样嘢唔系几好，我唔知道你会唔会。就先揭后边， 我唔会睇 咗，因为你一揭咗后边咧，你等于破坏晒成个 plot。 有咩意义啊？如果你睇推理小说，你一嚟就睇结局， 心急咯， 佢真系好心急。 唔系我啊，我系有啲人， 我有啲人会咁样， 我一定唔会。系啦，咁点解呢本初恋会吸引我咧？就系话，因为一般， 因为你冇初过恋。 我错过 一嚟就已经 第四次嚟嘅 黄昏恋， 冇错过 或者系点 解 会中意睇？ 唔系点解你会拣呢本书？其实都好得意嘅。你哋拣书有冇一啲嘢系会？总之你可能见到个页面啊，又或者就系边一类型嘅书 啊？冇错，系啦。 咁你拣嘅原因系咩？ 不如佢讲先。 我拣呢本书咧，就话我次次行过书局咧，佢就摆喺一个 最多 玻璃柜。楼下嘅玻璃柜就贴咗喺度。佢话呢一本咧系第一本嘅爱情推理小说。 哦， 我觉得好正。我谂下，因为我平时睇嗰啲咧，譬如话 一嚟就推理、 东野圭吾嗰啲啊， 东野圭吾嗰啲咧，同呢啲就唔同噶， 两类嚟。 系啊，两样嘢。 但系我一睇咧，原来又系由佢爸爸，即系主人翁爸爸一个 謀殺案開始， 嗯、 但係好精彩。 喂，但係個名同佢嚇 又唔係好 啊， 嗰、 那個品種好唔同咯，嗯、 有少少俾佢誤導。 因為初戀你會感覺上覺得嘅就仲要係來自嗰啲，譬如可能係日本嘅作家，就應該係嗰啲係咪？ 好浪漫、啊， 好似類似係嗰啲譬如岩井俊二啊，係咪啊？嗰啲咩情書啊，嗰啲咁嘅電影，你覺得初戀係咪即係來自係 少少 係咪我細佬都話我勁啊！ 你珠江， 我都有睇呢一個岩井俊二。知唔知係佢嗰啲 唔係另一種，完全另一種，即、 okay、 係反轉咗初戀呢一個感覺。 不過你唔好拆得太開喎，即係一陣間你唔好講得太透徹。如果人哋要睇嘅話，係、啦，好咁啊，點解會想揀呢本書 咧？ 因為咧出咗大叔呢四個字咧，即係敲正我的心窩啊！我有時都會諗啊，其實可唔可以做呢一樣嘢咧？咁樣嗱，首先要澄清一樣嘢咧，佢絕對同一嗰啲咩色情完全無關嘅嚇。 咁、有乜好睇啊？我仲以為嗰啲咩玩家。 完全无关，完全无关。 出租大叔， 我对呢个行业完全冇兴趣。 系啊，原先你谂住借嚟睇，就睇自己可唔可以加入， 冇 成为一员。 系啊，因为我要讲翻，其实佢初審係乜嘢呢？同埋係佢遇咗啲咩人呢？其實咧有少少似 Netflix 有個電視劇叫做《深宵食堂》啊。 哦，深夜食堂 係啦。咁即係佢有個煮嘢食嘅叔叔啦，咁撞到客人，咁再從 小林尊 係食幾多個啫嘛？ 係啊，佢個名叫做乜嘢？係啊，我知道。 係啦，係啦， 好好睇《深夜食堂》。系， 请 讲。 咁我一阵间会讲佢嘅初心同埋佢撞啲咩行咯。咁你拣呢本书嘅原因就系、 是？我拣呢本书嘅原因咧，就好多时候我会中意去一啲嘅好大间嘅嗰啲书局嗰度咧，就会先睇睇嘅就系佢哋嘅新书介绍。你会唔会睇噶？ 即系猪肉台， 佢嘅冇错啦， 猪 肉 台， 佢嘅流行榜呢一排嘅话，佢哋会拣十本新书嘅介绍嘅。咁我就 系 竟然咧，就喺佢哋嘅新书介绍当中咧，喺个架嗰度就见到呢一本嘅。我通常咧，我亦都会咁样嘅，我系以貌取。人嘅，我先睇睇嘅就系佢嗰个 封面 会系吸引我啦。 啊，你本书嘅封面几靓，几格调啊，系啊， 系 啊， 都形容一下啦，好唔好？就影咗佢个作者，就系喺一个西藏嘅一个湖嗰度咧，就影咗一幅相。咁人哋跟住就用一啲嘅就系自己好似写出嚟嘅一啲字体， 手写 嘅字体咧，佢写佢自己嗰个书名嘅。咁点解我会拣呢一本书咧？咁就系因为一位作者咧，其实个年纪唔会好大，感觉上你会觉得就系了悟人生啊，系嘛？究竟生命嘅意義啊，咁樣都係一啲年紀比較大嘅人。佢咧係一位就係九零年後出生嘅， 哇，好後生喎！ 係咪好後生？ 我呢個作者八九， 係以及咧就係話佢係熟悉啦漢、藏、梵、英四種嘅語言，周遊列國嘅一位佛教嘅學者，以及咧就係快樂大學嘅一位創辦人嚟嘅。佢係邀請大家希望可以透過呢一本書而思辨生命嘅本質，而都係驅散咗一啲消費主義之下我哋成功嘅迷思。因為其實係人都會覺得細細個嘅時候一路教大家咩叫做成功，但係其實亦都冇教大家嘅就係當我哋喺生命當中去面對一啲失敗嘅時候，我哋應該要點處理嘅。有好多呢啲系生存上面我哋嘅焦虑啦，佢就以一个就系印度哲学嘅方法去重新认识自己，能够回应呢个复杂嘅世界，带俾你有好多嘅嘢。佢会教你点样去面对同埋处理，将佢放低，令到你嘅人生变得更加轻松嘅。 我觉得呢样好重要啊，即系如何面对失败，真系好重要。 三本书马上送俾大家。听紧系风骚快活人，我哋听住歌先，离不开我哋有谢安琪嘅呢一首歌曲，然后我哋开始走入书本世界。 我的思绪里，不去说过的一切。已不再，不再是我们所爱。刹那说穿了，全没意外。你口中藏住成长，成长必经的走。大概是我们纷扰中最多的进账。 郑安琪嘅呢一首非常之有意义嘅，话净系啲歌词嘅话，大家都可以慢慢细味啊吓，心无挂碍喺《心经》里面都有呢四个字吓。好啦，咁当然啦，咁今日同大家要介绍嘅呢一本嘅书咧，咁啊再重复一次个名咧，就叫做《别让世界的单薄夺去你生命的厚度》嘅。点解我会对呢一本书会特别感到就系有一个感觉喺度咧？就因为其实早嗰轮咧，我亦都有从事一啲有关于嘅就系一啲生死同埋生命教育嘅一啲工作。咁我就觉得。如果既然我能够要去投入去呢一份嘅嘢嘅时候咧，我必须系要对佢亦都有一啲入门，同埋有一啲基础。咁所以我就觉得应该要揾一啲类似咁样嘅书本咧嚟去即系增进下我自己嘅一啲嘅感觉。同埋其实有时候我拣一本书咧，我亦都会除咗话睇佢嗰个封面啦，或者系咪我自己喜欢嘅一啲嘅主题之外嘅话咧，我都会揭喺个里面睇一啲章节嘅。你会唔会睇噶？ 会 睇一睇啲环节嘅。 睇下吸唔吸引嗰啲题目。 系啦，咁譬如可能佢里面嘅话咧，个 目錄方面咧，佢又講話生是意外，死是必然。好多時候我哋會諗嘅就係話，即係死呢一樣，我哋成日都係好唔敢講嘅，或者好多忌諱嘅。但係反而有好多時候，我哋係會知道，原來我哋嘅生命係有一個終結嘅時候，你先至會覺得好好地去珍惜。所以就必須係要有一個結局，或者係一定要有一個休止符，又或者係一個句號，你先至會知道我哋應該要點樣做。好啦，咁裡面嘅章節嚟講嘅話咧，咪分開，譬如可能係講緊第一章，對抗終極嘅失敗係唔可行嘅，你只能夠接受佢。講緊嘅就係死亡呢一樣嘢， 冇人可以推卻， 冇人可以贏嘅。因为你去到最后尾嘅时候，每人都必须系一死，所以佢就喺一场不会赢嘅战争里面嘅话，我哋应该要点样去接受佢咧？另外仲有就系吞噬我哋嘅理性，希望大家亦都可以咧，就系明白一样嘢，就系得同埋失，我哋系同时发生嘅。好多时候我哋嘅教育都教俾大家嘅就系话，净系识得去争取成功，但系其实我哋唔知道点样处理失败。以及嘅就系永远都叫我哋要去追求、追求、追求更加多嘅嘢，但系真真正正我哋需要嘅系啲乜嘢嘢咧？我哋往往系唔记得咗。 同埋咧，你哋有冇一个感觉或者一个想法咧？就系当你得到 A 嘅时候咧，你总会失去 B 嘅。即系当你得到一样嘢，随之而来你总会失去啲嘢。例如举个例啊，你买咗架你好中意嘅车，但系随之而来你会担心每日咧为一架车咧花费好多嘢啊，或者系用钱去令佢更加靓，诸如此类咁样。 嗯，冇错。咁另外仲有一啲嘅章节，譬如可能叫做话放过自己啦，咁啊画下完美嘅句号啦，就话俾大家听嘅就系要去培养一啲嘅就系拒绝嘅能力啦，又或者嘅就系点样可以令到自己有时有一啲嘢永远都系好难尽如人意嘅，但系你大勤系无愧于心，同埋嘅就系识得懂得去放过。自己，即系你去原谅自己嘅时候，同一时间亦都系俾自己一个释放嘅一个方法。咁同埋就另外仲有好多嘢啦。里面都有一个故仔咧，我系想同大家去分享嘅。系啦，讲紧嘅就系话，就系得与失系同时发生嘅呢一个好好嘅提醒。咁其实佢有个故事就系讲紧话，喺印度嘅哲学当中咧，系讲咗有八样嘅东西系会让人陷入一个毫无意义嘅一啲咧忙碌当中嘅。呢八种嘅东西嘅话，称为世间八法。OK， 八样嘅法则。咁而咧，我哋中国嘅诗人苏东坡咧，喺历史上面咧，大家都知道佢系一个咧好热爱禅修嘅一个人嘅。佢喺隐居嘅时候咧，亦都有一个好朋友，佢个名咧叫做作佛印。佢个名叫做佛印禅师。某一日咧，苏东坡就觉得自己嘅禅修嘅成果，哇！我觉得我已经好劲啊。咁跟住咧，佢就写咗有一首诗，就俾住喺佢对面嘅一个江。对面的一位叫做佛印法师，诗的末两句就写着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讲紧嘅八风指嘅就是世间八法，是讲紧乜嘢咧？就是清、机、毁、遇、利、衰、苦、乐。而呢啲嘅八种嘅一个咁嘅法法里面嘅话咧，两句嘅意思就系讲话，苏东坡话自己唔再被世间呢八种嘅东西所困扰啦。佛印回佢一句。放屁，跟住咧，苏东坡一见到佛印嘅回复嘅话，就即刻咧过江去揾佛印理论。结果佛印就话啦：，你又话自己系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嘅， 好嘢，好嘢，好嘢。 咁而咧，苏东坡听到佢讲呢句说话之后咧，佢咧就系羞愧不已，发现自己仲系会受到呢八风嘅影响嘅。如果大家有留意到我头先所讲嘅，就系印度哲学里面嘅八种东西，其实系一组一组嘅，系一体两面嘅。如果有讥讽嘅话，就会有称赞；有称赞嘅话，就会有毁誉。呢一样嘢嘅话，系一定系跟住咁嚟嘅，并存咁嚟嘅。所以你要得到一个，另外一个就会另外一定会出现。所以嘅就系呢个就系我哋大部分人无法接受嘅地方。我哋只会希望我哋得，但系我哋就唔可以接受失。呢一样嘢系一个好大嘅提醒咯。 只系希望有人赞，就唔希望有人叹。 但系其实一定有人赞，就会有人叹。 明白？一定。嗱，你呢本书，你头先讲咁耐咧，你有两样嘢好吸引我嘅。第一样，你就系话佢其中一个题目就系叫做生是意外， 死是必然。 系，我净系觉得呢四个字咧，系触动到我啊。因为原来。冇人提出過呢個理論，即係我可能我渣啦，我係第一次聽嘅。我覺得呢、這、一個佢呢、這個呢、這個講法咧，係即係敲醒我，嘣咁。另外咧就係話第二樣嘢吸引我嘅咧，就係話呢一類咁嘅書咧，可能好多時係啲作者個人嘅諗法啊，又咁啊。但係吸引我嘅地方咧，就係佢舉咗阿蘇東坡，即係我中意啲作者，佢真係有。 故事去強化佢嗰種嘅概念啊，佢嘅思想啊等等。 係 啊，我所以我覺得，咦？值得睇、 你会不会想借我呢本书、 有兴趣啊？ 系啊，我里面写好多嘢喎，同埋我画咗好多嘢喺里面嘅喎。 哇，你真系做埋功课、啊？ 我做埋功课噶，同埋其实你见到我就 系、 是、 睇书梗要做功课噶啦。 我会画晒所有啲嘢咧，跟住我自己会再，嗰时我睇嘅时候，我哋就会再睇翻我自己即系喜欢嘅，系啦，喜欢嘅一啲章节咯，咁、 好， 送俾大家呢 一 首歌曲，我再呢首呢一个嘅书本，重复我自己就系《别让世界的单薄夺去你生命的厚度》，就系洪仁谦嘅非常之好。 我想问下作者仲有冇其他作品啊？ 有嘅，系啊，系有其他嘅作品嘅。 好，翻嚟咧12:30，听完呢个新闻同财经消息之后咧，梁继章同埋马小强再推介一下我哋自己今日带嚟嘅书本，好唔好？我而家先听12:30新闻报道同埋财经消息，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苹果日报今日最后一日出版，以《港人与中痛别，我们撑苹果》做头条标题，亦都包括一份12页嘅特刊，刊出多份过去《苹果日报》嘅头版报道等，并且表示破纪录印刷100万份。公司昨晚安排其他传媒到大楼内拍摄编采排版同埋出版情况。执行总编辑林文忠同一众嘅编采人员向在场员工拍掌致意。副社长陈佩敏话：感激员工同埋喺大楼外嘅市民。一批市民深夜喺苹果日报嘅大楼外聚集，挥动开住嘅手机灯，不时高叫口号为员工打气。有員工分批到正門外，隔住大閘向市民鼓掌致意和鞠躬道謝。在午夜過後，蘋果的網上媒體先後關閉，有市民昨晚11点已經在旺角一個報攤排隊等候2小時購買最後一份蘋果日報。一名在機場任職地勤的27歲男子初步確診新型肺炎，涉及 L452R 變異病毒株，當局將他居住的大埔運頭塘村運亨樓列為受限區域，納入強制檢測，沒有發現其他確診個案。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患者會接觸貨機和入境旅客，毫無疑問是輸入相關的個案。由於 L452R 變異病毒株潛伏期中位數是2至4日，他認為應該要加密強檢次數，避免走漏個案到社區。對於政府今日起放寬社交距離措施，梁子超說疫苗對變種病毒保護力較低，本港不單不檢討外防輸入政策，更加對接種疫苗的人放寬檢疫要求，如果措施在暑假時繼續，一定會遺禍無窮。菲律賓前總統阿基諾3世病逝，終年61歲。菲律賓傳媒引述阿基諾3世的家人指，阿基諾3世被送院，死於心臟衰竭。報導指他在2019年開始患病，曾經接受稱為洗腎的透析治療5個月，最近接受心臟手術。阿基諾3世2010至2016年出任總統期間，發生轟動的馬尼拉人質事件，導致8名港人死亡。他當時接受訪問時面露笑容，惹嚟批評。阿基諾3世對華態度亦都強硬，他在2013年要求海牙法庭就南海主權爭議仲裁，法庭在2016年7月裁決，指中國表示擁有南海主權的歷史證據以及所劃定的九段線地圖沒有法律依據。阿基諾3世出身於政治世家，是已故反對派領袖阿基諾和他夫人前總統科拉桑的獨子。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多雲，間中有驟雨，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和有雷暴，吹和緩東至東南風，今晚漸轉吹偏南風。 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同雷暴，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38点，升21点，总成交金额757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61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46点，跌9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313.8升5.8，腾讯控股582蚊，跌5毫。新上市的政府新一批通胀挂钩债券103.1。 JS 环球生活21.85跌4.5，盈富基金29.22无升跌，阿里巴巴209.4升2.2，吉利汽车26.4无升跌，友邦保险96.3跌2.5，李宁83.6跌1.45，比亚迪股份229蚊跌8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5，日元111.01，瑞士法郎0.92，加元1.231，人民幣6.481，英磅對美元1.396，歐元對美元1.193，澳元對美元0.758，新西蘭元對美元0.705。日經平均指數報28,878点，升3点。港金現價報16,43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4.96美元，卖出1775.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你知道你人到中年，你有咩技能啊？ 吓，你估我每日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做两个钟节目系好容易噶？ 罗文忠，你除咗识波波声，仲识咩啊？ 我仲识喊声、叫声同埋猪叫声。 冯振峰，你除咗识播声，仲有啲咩能力啊？ 你估衬衫容易噶？每日搵衫着嚟都好难噶。 你哋三个都唔系路噶。由下星期开始，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你健康讲节目时段，你哋同我去再培训。 再培训，我中意。讲起咗。有啲眼瞓啊，我瞓先啦。 早晨啦 ，Uncle 妈。 点啊，细路长。 琴日我阿妈赞你喎。 吓、啊，你妈咪赞我？ 系啊，我妈咪话你系一个好老师啊。 真系？佢点样讲啊？快啲讲俾我听。 佢话无论你做啲咩事，只要我哋唔好学，咁就已经系一个好乖嘅小朋友啦。 吓、 啊？唯一一样嘢叫我哋要学嘅 系咩？快啲讲，快啲讲。 就是每日10点到1点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丰收快活人咯，哈哈，真的会越听越开心的。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呀！ 好，翻嚟我哋嘅丰收快活人啦，咁咧就我呢一本书叫《出租大叔嘅日记》啦，咁样作者咧就系西本贵信，咁啊译本嚟嘅，咁即系翻译再中文嘅。咁啊，其实咧即系出租大叔呢一样嘢，点解会开始做咧？咁样呢一个作者咧写嘅时候咧系45度啦，大约。咁佢就都当即系觉得自己都系属于大叔呢一个嘅年纪嘅形容词，因为 每几岁差唔多啦。 系啦，因为某啲嘅群组会有一啲既定嘅形容噶啦，咁大叔啦吓咁样。 点解佢会咁咧？我做出租大叔咧，咁原来咧就关于咧有一次咧，佢听到喺公众场合听到啲学生女仔啊，即系啲女学生讲：哎呀，你争唔争大叔噶？咁样咁另外一女仔就话啦、我梗系争大叔啦，唔中意啊！诶，点解你唔中意啲大叔嘅？咁佢啲女仔就话啦：大叔咧，第一。肚腩又大喎，嗱唔係針對你嚇，佢真係佢裏邊真係咁寫，亦都呢個關乎人嘅生理啦，即係可能到咗咁上一年紀， 中年發福 係啦，你真係會中年發福嘅，咁呢個難以避免。佢、哎呀，肚腩又大啦，扭都要大彈甩咁樣，咁呢個針對你， 又唔 係 針對你， 呢個針對你，冇錯。咁咧就話，仲有啊，佢哋唔知咧成日頭冧冧，即係個頭油冧冧啊，唔洗頭咁樣。 係啊，好多係咁，但係你唔好呆住。我洗头，我日日洗嘅、 就系你洗头都油淋淋啊嘛，吓唔系讲你洗唔洗头啊，系你油淋淋啊。 仲有第三样嘢，第三样嘢，佢仲有咧 面都油淋淋。 唔系啊，佢哋成日咧 好臭，有老人味。 望啲年轻女学生咧，都好似色迷迷。啊，呢个可能佢自己嗰啲女仔自己嘅一个叫做 perception 啦吓，未必系真嘅。OK， 咁但系呢一个所谓大叔啦，呢、這个作者听完之后。吓乜？我哋大叔 形象系咁嘅咩？ 系咁嘅咩？ 好惨啊！ 即系我自觉，即系佢觉得自己唔系。咁佢再后来咧，从嗰日开始多啲留意外界对大叔嘅睇法啦。真系，原来好多人都觉得大叔系呢啲咁样嘅 好负面 啊， 系啦，咁啊负面形象。于是佢就谂唔得。我希望做一啲嘢去改善大叔喺人哋心目中嘅形象。我希望为个社会做翻啲嘢，我可以做咩咧？咁翻翻转头讲咧，呢一个所谓大叔咧，其实佢就一个叫 freelancer，即系佢有大学教书啊，佢系嗰啲斯斯文文嗰啲啊，亦都有系做下啲嘅室内设计啊，即系总之佢几个。自己安排到嘅，佢唔系翻一个叫做九五嘅时间，所以佢可以抽啲时间出嚟咧，系去做一啲出租嘅工作。于是佢就谂咗呢个 business 啦。好，咪以下咧按下不表，因为我好快咧讲下佢喺里边讲咗好多 case 啦。有一个老婆婆吓租佢嘅，每次租一个钟。点解老婆婆要租佢咧？你谂下。 寂寞咯，有人陪咯。 差唔多啦。因为老婆婆好中意咧。煲一啲佢形容为好奇怪嘅汁液咧，系俾佢饮啊！可能老婆婆即系嗱，香港都有噶，啲妈咪煲汤啊， 煲中药啊， 中药 啊 咩啊咁样。但系啲后生仔总会话：哎呀，饮啦咩咩系嗰啲 咩嚟噶？ 咩嚟噶？夏枯草啊， 系啊，啲咩嚟噶？ 咁佢就廿四味啊， 系啦。嗰个老婆婆成日俾啲好奇怪。有一次佢就话：喂，真系好难饮喎，咩嚟噶呢啲？原来系白菜汁，咁当时咧呢一个作者都话：哇，白菜汁都可以咁饮嘅咩？咁样咁，但系佢亦 声啊， 觉得系帮到呢个老婆婆去解除一啲老年嘅寂寞嘅，咁所以佢觉得系好有意思嘅。好啦，我好快讲啊。第二个咧就系个女学生，中学生，点解会出租咧？咁样原来咧女学生咧成日俾阿爸妈话佢：你都唔靓女，因为点解啊？佢好想做明星啊、歌星啊、偶像啊，但系佢阿爸妈成日都叫淋冷水咧，就 踩佢。 你呢个样咩得？所以他想找一个大叔来评一下，你觉得我得不得啊？于是他就讲了一些鼓励的说话。过了一段时间，他真的收到他入了一个叫做那些什么事务所啊，即是经理人公司签了。 做实习生。 是啦。 那只啊。 有几好啊。 最后一个就是说一个后生仔。租阿大叔陪佢钓鱼，但大叔唔识钓鱼嘅，都算啦。咁因为出租你唔可以话我唔识，我唔去咁啊。去到原来点解咧？原来呢一个男仔就嚟结婚，而佢爸爸生前咧好成日陪佢钓鱼嘅，佢就好想有个爸爸类型嘅人坐喺度，佢要同呢一个爸爸讲：阿爸爸，我结婚啦， 你放心啦。 系佢冇机会同爸爸讲啊。 是不是啊、即系其实呢个出租大叔系佢个 father figure 嚟噶， 系啊，佢只系需要一个类似佢爸爸嘅年纪嘅人坐咗喺度听佢讲。 正我睇，正我睇。 爸爸，我结婚啦。一路钓鱼，但系嗰个已经唔系主要嘅节目啦。但系佢系想喺个钓鱼嘅地方同爸爸 讲。有一个好似爸爸嘅人， 我同佢 讲， 系同埋同佢讲我结婚，系咪好感动？ 大个仔啊，好感动。我真系冇谂，我以为咸湿嘢嚟噶，你个大叔。 我睇到另一样嘢就系咧。現代都市人咧真係好寂寞，佢哋真係要租個大叔翻嚟陪佢。 好好睇啊本書， 係啊，好值得睇。 我呢個我好興趣啦。好， 交俾小強。 我呢個咧，其實咧就係一個推理小説嚟嘅。咁嗱，我只係講幾樣嘢啫。第一，佢係用愛情去包裝呢一個推理小説。個作者一開始就係講嗰個女主角咧係一個細路女嚟嘅，佢準備入電視台做一啲。 又唔使咁急。 主持人的工作，但是那天发生了宗命案，他爸爸死了，差人来到的时候，他跟差人说， 你拉我啦，我系凶手。不过唔该你查下我点解要杀我爸爸。哇，我觉得好精彩，原来一路好似即系剥。剥洋葱咁样，一层一层剥开嚟。咁、因为呢个系推理小说啦，所以咧有啲内容咧我都唔方便讲太多。不过我想讲几样嘢咧，就系话我如果睇一啲翻译小说，特别系日本嗰啲咧，我除咗注重嗰个作者之外咧、我对个翻译嗰个人我系好执着嘅。例如村上春树咧，我一定会系睇赖明珠。 冇错，因为佢系专业系翻，系专登系要翻。 因为成个村上春树差唔多系佢。帶到去呢個世界嘅舞台、所以我覺得嗰個翻譯都好緊要、因為我亦都要睇一啲唔同嘅版本、如果有啲我認為哇你真係好求其，如果好似我咁嘅態度咧、我就唔會接受嘅，係、所以咧呢本係我認為幾得意嘅，同阿東野圭吾係有分別嘅一啲推理小說。 東野圭吾就係解憂雜貨店。 佢有好多幾好睇嘅，方學後又好睇、不過有啲咧，如果東野圭吾太厚嗰啲咧，食夠磚嗰啲咧，我又覺得 我有時會 skip 嚟睇咯。 我 但係個推理， 但係 skip 咗都可以追翻條線咩？如果你推理小説，可能你要 skip 咗最重要。 我咪就話推理小説就會比較麻煩啲咯。但係有時如果太厚嘅書，我有時我會咩？我會 skip 嚟睇。但係你亦都可以就係擺喺你自己嘅書櫃嗰度，過一段時間你再攞嚟睇，你會有唔同嘅感悟嘅，同埋有唔同嘅感覺。 我哋今次係咪交換本書？ 系好，咁我会想睇阿、Michael 嗰、本，好，我嗰本边个想睇？ 我 好， 咁 你自己再翻去睇， 我再睇， 你自己翻去再睇过。 冇人想睇佢嗰本书， 因为咧，你认识个主人，你就知点解冇人想睇佢睇嘅书。 我都觉得系，我头先佢讲完咧，佢喺度讲紧呢本书嘅时候，其实我系成个人咧，我系飘咗喺第二度。 我都系佢叫漆黑墙咯，佢所有嘢都系漆黑一片。喂，好啦， 我觉得我今次。揀呢本書咧係出咗少少意外，因為咧推理小説咧唔係個個人喜歡睇。 好， 我難發表啦，因為咧我哋嘅時間差唔多啦。今日咧喺節目完結之前會有一個即安劇啦，有我哋二台嘅同事咧係製作嘅，咁我哋風騷範圍咧就要聽日嚇嘅10:00先喺呢度再見大家。 好的， 好，保重， 保重， 拜拜。 我害怕，若我不在场，人生也没有意想，你便算对象。才渴望你别过海月洋，徒添挂念那漫长，证实原来未注定成双。谁说手机两地也照亮，凭每一天发600+张相，逼真好比见相。不管相隔有几多冷场，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爱也不用做对方附属，明明情人关系是这样成熟，何以到你说跟我分开几周便痛哭？你话各自各有梦未满足，却越去越远，明知挂念有痛，为何只屈这下步？和你的书计划了结局，还欠一张。字写出咒骂人的祝福，偏偏失去最好的结局。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喂，你两个有冇搞错啊？约我十二点，而家先到嘅，离晒谱。 你都系等咗一阵啫，使唔使咁劳气啊？因住啲血压啊、眼压啊。 咩一阵啊？我搭正十二点啊，已经坐喺度等你哋噶啦。 喂，呢间餐厅开十二点半噶，你点可能十二点坐喺度啊？讲大话都要叻啲先得噶。 哦，你两个夹埋嘅。 喂，你唔好咁样啊！我哋唔系保药党喎。是你平时记录不好啊，约亲你都迟，我哋唯有就下你咯，约你早啲到咯。 哇，我估唔到咧，连阿婷啊，你都系咁噶，呃我，哼，下次我唔会再上当噶啦。 诶，下次先算啦吓。啊，系，经文啊，你话揾到啲好嘢，系都要见面先讲嘅。 你揾到啲啱嘅铺位俾我哋开餐厅啊？ 我有个 uncle 啊，做咗飲食业啊几十年咯，哎呀，不过依家佢唔做喎、啊。 哦，你想我哋顶佢间餐厅嚟做？ 佢开酒楼噶，我哋三个点识打理成间酒楼啫？不过佢知我咧有兴趣做飲食呢行啊，话可以咧让嗰啲厨房嗰啲用嗰啲机器啊工具俾我哋悭翻唔少啊。 咁正让啊，即系唔使钱啊？哇，咁都唔错喎，有冇相睇先？ 我问下佢先，佢晏啲会 send 啲相俾我影噶啦。诶，钱唔钱啊？睇咗先算啦。 喂喂，咪住先，边啲机器先？厨房用嘅机器唔系人人都识用噶，我唔识用啦。你两个识用咩？ 识嗰啲咩搅拌机啊、冲咖啡机啊，即系揿个掣就着嗰啲算唔算啊？ 我成日都用微波炉叮叮嘢噶。哎呀，唔系家用嗰啲啊，餐厅厨房用嗰啲机器。是那些大型搅拌机啊、切肉机、碎肉机那些、我知道那些机器除了经过正式训练和授权人士之外，其他人不可以用的、这些东西你都懂的吗？这么厉害的吗你？我们想着一起开一间餐厅嘛，那我就特地去上堂学咯。喂，我有叫你两个一起去的、你们自己在这里说、 hey, 你一个学识回来教我们就可以 是、你这么说我又记得了吧。啊，我咁啱咧有啲碌屎喺度，等我揾下先。嗱嗱嗱，呢度有讲啊，喺厨房操作机器时应该注意嘅安全事项。诶、哎，你两个自己睇啦。除咗系要受过训练嘅人先可以操作之外咧，啲机器嘅操作指示同安全须知啊，要贴喺厨房嘅多眼处俾员工参考。啊，睇过其他嘢先。诶、咦？哎、有信息有信息 ，Uncle send 咗啲相俾我啦。哇哇，睇睇睇先。 哇哇，有搅拌机、碎肉机、焗炉、微波炉，哇，样样咧都仲大过你个肚、啊，经文。 作死你啊！哇，真系大过佢个肚、啊。不过佢 Uncle 开酒楼噶嘛，我谂啲机器通常都系咁巨型嘅，你唔通用你屋企用开嗰啲咩？ 啊，怪唔知得咧，佢话让俾你啦，啲机器望落去。年纪大过我哋三个加埋，哎呀，仲好污糟添。 哎呀，抹翻干净，清洁翻啊，都应该用到啩。喂喂，唔系、哦，你睇真啲，啲机器有啲甩皮甩骨咁噶、哦。喂喂，你睇睇先，嗱、这、呢个搅拌机，佢都冇咗个安全护罩嘅，咁就唔应该再用啦。我啲碌屎咁讲噶吓， 甩皮甩骨啊，咪真系似 Vincent 咯。 哎呀，仲话操作呢啲机器嘅时候啊，要注意个人衣物，以免会被机器转动嘅危险部件缠住。哇，原来操作不当，随时只手都会跟埋嗰啲衫袖缠咗入去部搅拌机度。喂，谂起都恐怖、啊。 哇，你讲到好似啲恐怖片咁样。哎呀，但系咧，即系一定要小心啊！啲机器咧。一定要装翻个安全护罩，例如搅拌机呢类机器咧，最好就安装护锁式护罩。工人打开护罩嘅时候咧，危险部件就会停止转动。啊，嗱，咁啊安全啦。 诶，仲有仲有，机器嘅电源关闭装置咧，应该设置喺方便操作嘅地方。万一有意外，咁工人都可以尽快熄咗个电源，减低受伤程度嘛。 哎呀，呢啲机器咧都系唔啱我哋用噶啦，一嚟系咁巨型，都用唔着。二嚟啊，就算用得着，日日要清理都麻烦啦、 啊。咁你又啱，咁大型嘅机器都唔知诶点样清洗啊？嗬，嗯，虽然我未试过清理一部碎肉机，不过咧我知喺清理机器嘅时候系一定要闩咗个开关掣嘅，同埋要将个插头掹走，确保电源截断，咁就可以攞去清理啦。 啊，我仲谂到啊， 唔止清洁麻烦啊，咁大型嘅机器啊，仲好嘥电添啊，唔划算唔划算。 诶，系呢个系重点啊吓，呢啲机器啊，一定系各自用一个插头啊，先至可以避免电力嘅线路负荷过重。咦，即系几扯电几食电，哇，个电费好夸噶喎。 梗系啦，仲有啊，安全起见啊，仲要安排注册电力工程人员定期去检查电力装置添啊。 哇，仲要定期检查咁啊，好鬼烦！ 喂，一啲都唔烦，安全第一啊嘛，仲要确保啲机器咧系接驳咗地线啦，同埋漏电断路器，以防触电啊！ 哇，乜原来咁多嘢要注意噶？ 喂，唔系啦，唔系啦，经文，你都系福利 uncle 咧，啲机器我哋唔好要啊！ 系啦，呢啲小便宜唔好贪啦。你平时买少个袋都喺翻度啦，嗱，况且我哋而家连铺位都未揾到，要埋咁多电器摆你屋企咩？ 查实咧，我哋就唔单止系未揾到适合嘅铺位嘅，我哋系连开咩类型嘅餐厅我哋都未决定。吓、 啊，系咩？上次唔系话开火锅店嘅咩？ 夏天先嚟开火锅店，咁冬天开咩啊？ 咪系，不如开间雪糕店啦。 食咁多冻嘢，身体唔好啊！你寒底啊，你两个都虚啊，亏啊！ 喂，咁开咖啡得啦啩？ 我唔饮得咖啡嘅，个心会嘣嘣嘣咁跳嘅。 吓、啊、咁麻烦，咁开面包铺啦！ 哎呀，减紧肥啊，食咁多淀粉咋？ 哎，不如算啦，我哋嗌嘢食饱啦。 好啊，我都肚饿啦。 吓、啊，唔倾啦。吓、啊，你两个次次都系咁嘅，倾倾下又话唔倾嘅，真系好难服侍嘅，好难倾成事噶嘛。哎呀，食咗嘢先算啦吓。 厨房机器危机多，跟足守则实冇错。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嘅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上劳工处网页www.labour.gov.hk 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表格，或者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作出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仍持续斗争，来告知世人，我尚有。